Origin 最尾一集出咗。 系啦，我好耐啦，香港亦都有上过啦，系嘛？咩红瑞星诞生啊嘛？ 系啊，好似都唔系几关事嘅入边嘅主题。 佢呢套系咪雷比尔诞生啊？应该 系。系咩宣言啊？啊雷比尔吓。 系咯。咁就咩红瑞星诞生？红瑞诞生好耐啦，大佬。 咪上一集最尾咪做咗啦，已经。 嗯。系咯，而家至诞生咩？ 吓、啊，唔系咯，真系。 好，你讲下快啲，武器啊！ 哦，冇啊，咁都系今集咪讲翻嗰场咩？哦，老母战役啊！ 老母战役系 系啦，咁啊，点样三黑色三连星骑咗阿雷比尔嗰啲咁样咯？ 系 系， 咁啊，无端加咗阿龙武揸一只嗰个揸啊，嗰个咩机啊？普通机 啊！你话系侦察机咁嘅样啦，侦察 机个样啊，似啲佢哋太空用嗰啲核战机前身嗰啲嘢咯， 即系普通飞机啊，跟住又白个临尾啊，临尾又唔死得咁嗰啲咯， 嗯，系 系 咯，跟住佢基本上太空母舰全员登场啊，啲人 要啊，系 最犀利呢样嘢啊， 系跟住阿宝啊做啲戆居嘢咁咯， 系例如咧 吓，咪走咗去。同啲軍方喎，咁就係講問高大咩嚟㗎嘛。係啊，跟住人哋咪去屋企抄曬佢老豆剩返落嚟啲資料咪全部攞走曬。跟住佢咪戇居居返到屋企咁呆咗。 點解冇拉佢嘅 吓唔知啊，放咗佢嘛。佢再講嘅話就咩話有問題喎，叫佢收聲喎。係啊，咁寬鬆嘅。 嗯。 係啊。跟住咪影埋啊咩佢最尾咪讲阿希利亚点样放走咗阿雷比尔嗰啲咁嘅搞嘅嘢，跟住俾玛莎又撞到嗰啲嘛。 嗯。 同埋已经证实咗真系阿玛莎佢嗰只男真系阿汤尔讲俾佢噶。 我又开口送啦。 系啊。 系咪？ 系咯。咁啊，其实成套嘢都系。都是切一段古仔，我唔觉得点样。跟住最尾咪阿雷比尔翻翻去嗰阵时，跟住咪突然间佢以为会讲，即系点话，即系唔得可以和谈嗰嘢，佢反而系话要打嘛。雷比尔翻到嚟话， 系咯， 系啊。跟住阿汤金咪嬲晒咁咯。 嗯， 系啊。咁同埋呢度已经好似。一开始就已经讲啊，基连已经同阿希利亚唔啱咁样，有咩阿希利亚话帮佢老豆睇住阿基连啊嘛，要 嗯系啊， 系啊，即系全部可以早发生咗啊嘛。 哦，连阿汤金都自己只船都去咗前线都，都有发生过啊。 系， 都未死，冇死到啫嘛。 系啊，佢一啲男突然掉头噶嘛，唔打啫嘛，佢啲联邦军啲男。 其实提早晒发生，咁咪唔会有后来嗰个故事咯。 系啊，冇啊。跟住佢最尾完晒所有嘢之后，咪影一只白色基地号啊， 坦姆兰啊， 坦姆兰啊，系啊。 嗯。 即系但系多咗两多一到日噶嘛，佢喺度。 饮咗 Red Bull 啊。 系咯、啊，无端多日多啲两一到日咁样，跟住咪阿布拉道佢嚟咁样咯。 系咪嗰个叫林有丹？ 系啊，林有德系。 嗯，布拉道系意识入边先变咗布拉道嘅。 系系。咁我冇喎，其实。 全船人啊，不过嗰三个细路仔啊，已经同佢哋系识得噶。 全部识得噶嘛，啲人差唔多。 明明佢啲难民里边嗰啲人嚟噶嘛。 系啊。 点解都要同佢一齐去玩水嘅？ 唔知啊。 乜嗰阵已经变咗孤儿啦咩？ 未啊。 提早啊，死晒咯，老母啊！ 未嚟已经死晒， 系嘛？ 唔知喎。 嗱，因为佢哋争取咧，佢哋未打电话问阿林有德，做乜咁耐都唔到噶？等咗你食饭啊咁啊。 系，已经仆个台啊嘛，其实。 仆咗台啊嘛，又打俾马西喂去边，大佬咁啊？喂，搭紧嘢嚟，搭咩？塞紧机，系啊，系咪咁啊？ 唔知啊，咁同埋佢嗰场。 一船啲人提早已经识得啊，大佬。 就是之前嗰个咩老战役嗰度，咪 咁多斬南橋嘅畫面出現咗，我覺得奇怪嘅而家。 點解？ 唔知近時都唔會咁樣，都係射嘅啫，點會揸古人個斧頭咁劈啲男嘅就？ 哦，咁啊冇話得唔得嘅。 跟住佢呢度變咗黑色殺人星用嗰啲武器有把大大斧頭嘛，跟住係咁劈嗰啲南橋啊。 咁呢個唔係好大問題啫，呢、這個反而相對首先嗰啲 係。咁佢都係啲武器表現， 即劇情冇乜大，即係大嘅影響啊！你頭先講嗰啲有冇搞錯啊？嗰班人全部原本已經熄燈， 嗯， 未上船已經熄燈， 冇啊！ 咁大家睇睇嗰個高達古仔咧，佢哋係咪咁嘅？ 唔識嘅應該正常。 乜就算連 Origin 都唔係咁嘅喎，唔係嘛？ 佢呢度拉到要全部熄曬啊！要出到場喎，真係提早啊，全部。 即係你話喺機場撞過佢呢下嘢咧，就漫畫都有嘅。 嗯 嗯，但係你話佢直情財團話已經預早熄咧，真係有啲離譜嘅。 嗯，冇啊，佢都為咗出場。 我記得好似漫畫冇講到呢度嘅，因為佢本來係阿馬西個回憶嚟嘅啫嘛。 嗯， 佢唔會回憶到駁到落去第一集個故仔噶嘛。 哦，应该唔系啩？冇讲 到咁 厚 嘅，系冇讲到咁厚嘅，吓，同埋佢冇呢啲咁嘅咩卫星七号嗰啲咁嘅生活嗰啲嘢嘅，冇咁多嘅， 嗯， 好似冇嗰时冇嘅添啊， 嗯， 咁佢呢度扮到好似攞嚟前选咁，要搏翻落去，即系第一集啊嘛，站在大地上的高塔啊嘛， 系， 佢要讲到发生嗰度之前嘅一刻咁啊，好似 系讲阿马莎话要去调查嗰度啊， 系咯。咁我都有少少咪Rose One 咯，合作一號咯， 係要搏翻去， 鑑硬要搏翻落去咯，我唔排除佢呢一集真係睇完 Rose One 而咁樣寫嘅啫， 唔知啊， 但明明嗰係個敗筆嚟噶嘛， 嗯，太假啊嘛，因為 係咯，我點解佢唔扮兩個心嘅揸鼓去衞星周號先完咧？ 影埋阿馬莎即係攬去咗，又三隻揸鼓唔去噶， 係，即係第一個鏡頭出現就是、三隻揸鼓啊嘛。 是 我都應該出埋嗰度先咯，係，唔係嗰起碼嗰幾個駕駛員都要登場啦，係嘛？ 嗯， 係，既然係咁，係嘛？ 係， 唔係好得㗎，我覺得呢件事上面咧，即係同埋馬莎喺呢一集咧，一啲都唔重要嘅。 哦，根本係唔關事㗎嘛，雷比爾先係先係主角咁。 即係馬莎嗰個登場嘅同阿一麥克啊，其實差唔多嘅啫。 嗯， 即係麥克即係揸強人嗰個啦， 系，而家就签南极条约啊， 系咯，系啦，变咗佢签，奇唔奇怪？ 系啊， 系咯。咁同埋原本应该系阿雷比尔签噶嘛，之、 嗯、 后就变咗雷比尔去阻止。佢话南极条约讲到，其实呢个本来和约就话咩等同于联邦军认输咁样，咁系咁嘅咩？我唔系好清楚啊。喂，咁啊，芬芬有冇睇啊呢套？ 我都有立过，咁我都觉得。嗱，我其實咧睇到其實前半段打仗嗰度，我覺得幾精彩嘅，其實係即係兩軍對戰啊嗰啲 OK 嘅、 嗯， 但係去到啊完咗場戰役之後咧，我啊覺得好悶啊、 嗯， 我已經開始覺得， 嗯， 即 係係啊， 我覺得唔即係唔係嗰個世界嚟嘅，已經變成係即係我熟悉嘅一年戰爭，我覺得。即系越走越远咁样，所有嘢都咁，我觉得 唔知系个世界啲人物都唔系嗰啲人嚟嘅。 哈哈，咁你话撇开咁咪战斗场面一定好睇嘅开头嗰段，咁但系最尾你哋都讲得啱噶，其实呢套戏根本都同马莎冇关系嘅，其实呢一集 系咯， 即系佢其实只系开头出场少少，同埋放走啊雷比尔将军系做咗咁多嘢啫嘛，其实系、 嗯， 其他所有嘢同佢无关噶喎，咁呢个仲叫做咩红彗星咩？咩前傳定乜鬼咁冇關係嘅咯，已經係即係佢真係為咗接駁落去一年戰爭開始，為咗嗰度而做嘅啫。其實呢一集基本上係 咪接駁去大站內大地上的高達嗰一集啊？ 為咗嗰一集， 但係佢最可惜咧，我預咗最尾會影高達坐起身嘅，佢竟然又冇喎， 冇影過。 我都預到呢度，我係預。那三隻渣股真的會出現的，我看到最尾我都還覺得應該會有三隻渣股即走入去個衛星裏面，是我是預了有這一段的，其實是 但 是 他又沒 有、 啊、 我預有的，其實是 是 的，那你才有完整接駁嘛、嗯、我覺得是 係啊， 又或者 入去，第一幕就翻落去咯，係啊，啱啊。 建艦度出發，建艦度出發都叫做係完整 嘅， 即係等於 派佢 合到一河啊嘛，係咯。 係咯，派個三條友去追蹤佢哋偵察咁都好啊。 一出場，你或者坐上架機度就發射出去，嗰度完都冇問題嘅，其實 係。係啊，咁咪就係第一集開場咯。 到嗰陣時完，我覺得怪咯，其實係。好似你提早咗完咯，套戲又無端端就變咗。 又爭我幾個 shot 接到唔到落去嚇。 其實只係爭可能一兩分鐘嘅啫，其實嗰度係，咁就完咗啦，已經係。 嗯。好奇怪。 我仲等到完咗字幕，諗住有彩蛋啦，即係片尾佢影嘅完啦，點都係冇。 你以為我諗住有啊？ 我諗馬虎。 唔 係，係啊， 我 有。我 諗住有咪高達坐起身咯，因為嗰段畫坐噶嘛，黐翻落去啫。 我諗住係。即係完咗字幕啦，跟住再整一分鐘俾你睇埋嗰段咯。點知佢又冇喎，都係。 嗰分鐘係播翻舊劇場版開頭啊，其實 都好啊，你播翻舊都 好 啊， 都好。 係咯， 即係揸住隻眼睛緊著燈咁嗰度啊。 啊，咁都叫做接駁啊，你完整接駁啊，叫做係係咯。 係咯。 咁佢又冇，我又覺得怪怪地 咯。 係。係咯，我覺得咁啦，係。係啦。 咁同埋咧，佢太多喜劇嘅效果擺喺啲人物度，即係我馬沙個副手咧，雖然咧係傻傻地咁有少少， 係未至於咁樣。 但佢呢度搞到咧，我以為睇緊小雙俠啊，大佬，佢個程度係， 係冇錯。 咁馬沙亦完全唔似一個指揮官，好似就船瓜我差事，不如你指揮啦咁樣。 係咯。 你話咧？一隻船是由個大副指揮是不出奇的。 嗯。 但我實在覺得這裡的馬沙實在太無責任艦長了。 唉。 根本不是的嘛，你看舊那套他都差條腰咁企喺度落命令的。 唉。 他呢坐埋一邊話知你啦咁咁啊。 其實他的表現應該好像銀河英雄傳說裡面啊金毛仔咁樣的，其實應該要。 是有少少啊。 應該要是咁先。 落命令 咯。是咯。即係佢唔係艦長，但係佢係司令嚟噶嘛？其實佢係 佢係點講咧？佢係艦長嚟嘅，但係即係 佢話唔做 啊！佢唔理啫，咁的確艦長可以我唔理㗎。咁唔係啊！你實在咧，一隻海盜船啦，我唔知道正式啲軍艦係點啊？海盜船其實個艦長真係會交咗呢樣嘢俾嗰個即係叫做我哋叫做 quarter master， 係咪大副啊？即係。 都唔係，喺海盜嘅編制就再怪啲嘅。咁樣咧，正常咧就應該係大副，係啊，即係 Quarter Master 其實咪就係、是、啊，即係金銀島裏邊莊燒飯嗰個佢本來個職位咯。你聽落好奇怪、，Quarter Master 係煮飯啊，同埋準備啲軍備噶嘛。但其實喺海盜嘅編制咧，Quarter Master 就即係等於第二把交椅。 哦， 佢甚至乎係權力大到咧，佢代表全員嘅海盜啊。佢哋可以投票咧，即係收走個艦長嘅，甚至乎殺咗艦長都得。咁所以點解佢原本個故事入邊話佢講啊金文道點解話嗰個即係嗰個老海盜嗰時點解最怕嗰個人咧？其實就係莊小凡，其實就係咁解。同埋點解莊小凡有咁強嘅領導能力咧？因為根本就係佢先係即係帶班人點樣打嘅人。所以艦長咧，即係差唔多個皇帝咁嘅啫嘛。佢可能佢唔識打嘅，其實。 嗯， 你咁谂啊，即系个大 boss， 但大 boss 就 系 我要个效果啫，你点样我唔理你噶，系咪？ 嗯， 咁而个 Quarter Master 就系执行嗰个嘛，咁我相信喺一般嘅战舰咧，可能呢个就系大副个位，咁其实就系应该就系呢个肥佬啊，吓 系， 嗯， 个位置嚟噶，咁所以咧你睇后来啊，马沙唔做啦，即系冇用嗰个船啦，后尾系嘛，即系炖埋冬菇啦，俾阿汤二江系嘛。船都收翻去啦，系嘛？咁后屘系阿希利亚一个屈美十请翻马沙啊嘛， 系啊， 咁后屘佢呢个副手咧，即系大副咧，应该系佢自己带住三只武沙尔嘅军舰噶，你记唔记得？就系、是、马沙去打完呢个查布罗之后咧，佢一上头就遇翻佢哋啦，佢就话帮佢拦截呢个塔姆兰，其实佢都知道佢要送死嘅，咁佢咪俾阿宝一枪一只搞掂咗。是就是呢个肥佬噶嘛，大噶嘛，所以你见到佢其实佢反而系一个领导军嘅一个人嚟噶。咁啊呢度竟然搞到变咗个傻佬咁，你觉得得唔得？ 唔得， 即系佢变咗咧呢个幻影时光入边咧，阿高奇阿华沙咁啊， 即上面嗰个毛女小姐就变咗玛莎。 唔系其实 Origin 我觉得佢好多角色都傻咗入边咯。 系，嗱 Origin 咧得一个角色省靓咗嘅啫，就系汤尔刚。 系啊， 你由一个好样衰，同埋你觉得佢一个老粗。 系， 即系当然汤尔刚喺原本古仔入边咧，你睇到最后咧，你都发觉原来佢一个好英勇嘅军人嚟嘅，但系咁多啫嘛。呢度 冇脑啊，咁 咧冇错。你甚至呢度觉得汤尔刚原系有脑嘅。 嗯， 系啊。即系佢嘅智谋虽然系未必，即系佢唔系奸啫，智谋 唔系机缘嗰啲咁啊， 佢唔系咁样啫，但其实佢绝对不下于佢哋嘅，佢嘅智慧。 唔系佢嗰智慧系其实系响大兵打嗰时嗰啲智慧啊嘛。 佢真系真真正正一个好好劲嘅将领，呢度就讲咗出嚟。咁除咗汤尔刚之外咧，其他人全部系矮化嘅，包括基连，包括所有人， 系 包括希利亚。希利亚喺原本古仔入边咧，唔系一个老钳婆嚟嘅。 嗯， 同埋都冇咁丑样嘅，你睇翻就原作入边，虽然佢都唔系话好好噶啦，吓、啊，但呢度咧成咧提早衰老嘅， 系佢讲到后生，系提早衰老。 其实佢实际一年战争里边咧，设定上觉得25岁嘅啫， 系太肥 未 阿婆咁嘅， 系紫色老太婆，系啦，甚至乎佢个样咧，我都系咪阿基连男扮女装，其实希利亚同阿基连系同一个人嚟噶，系嘛？ 唔知啊，孖生啊，其实。 买完孖生就肯定系啊，即系佢唔系啊，佢系佢扮咗女装另一个人格啊。 系， 我觉得呢度似啲咯。 系，佢 变态嘅，即系我觉得呢度个希利亚咁嘅变态，同埋呢度咧，你都仲未睇到，佢反而咧唔能够解释到点解佢会同阿麦阿莎系后屘会可以合谋嘅。 系，佢点解会睇重阿麦阿莎都唔知道，完全冇瓜葛嘅都好似。 如果佢呢度要咁铺咧，佢应该讲其实麦阿莎系佢派去啊。汤尔哥嗰边嘅意念嚟嘅， 唔系应该系之前已经同佢倾咗嗰阵，啱打去啦，变咗。 冇错啦，其实马沙同阿希利亚系有路嘅，直情系。 系咯，之前已经系佢啲人先得啦。 唔系佢啲人咁简单，搞上咗啊。 嗯。 啊。所以佢就应该铺排就系佢僆仔想同佢已经搞过一镬噶啦。吓、啊。吓、啊，佢应承佢可以赦免啊嘛，你唔记得咩？ 嗯。 佢最尾咪喺电视版咪实现呢样嘢咯。 系， 射面啦、啊，当面就射佢啦，不揾迫击炮啫，后屘系， 系 争佢一发啊，你明唔明啊？ 系， 嗰阵细个咧就系啊嘛， 嗯， 系咯，佢大个都争佢一发啊嘛，佢最尾还翻俾佢啊， 系啊，最尾系， 系啊，系咪应该咁样解释翻啊？ 要啊， 咁咪合理啲咯，咁呢个你点睇？你都唔觉得马沙同阿希利亚嗰边系搭得上、啊？ 系，点会用佢？ 是啊，点解佢俾阿汤尔刚炒油之后，佢会用佢咧？冇可能根本。 嗯， 系啊。咁呢个佢又反而冇交代喎、啊。咁同埋佢系夹硬讲阿希利亚同阿基连咧，已经发展到去后来咁恶劣噶啦、那个关系。 佢直提 要杀佢， 就叫佢怼住嚟做 嘅。系想杀佢嘅程度噶啦。咁我谂呢个唔合乎个电视嗰个发展咯。 嗯，系 系咪啊？即虽然佢两个系唔妥嘅，系有争权嘅，系有攻心计嘅，系、 嗯， 但未去到后来咁啊嘛。 嗯。 咁呢个 连 佢 呢个先 系 咩？ 系啊，佢呢个连呢个关系，佢都提早发生咗，冇搞错啊？ 系个全部已经去晒咁啊？ 系咯，即系冇可能咯呢一件事。咁我觉得佢喺角色呢个交代上面系差到冇得再差嘅。 佢反而系啊，加慢反而系去唔到个位喎，反而仲系。 唔系佢最尾咪讲到佢唔再鹌鹑咁噶嘛，话要同阿马沙， 但系都唔讲啊。 佢监眼讲咯， 系我唔讲，但系 佢上半集仲系鹌鹑咯 嘅样喎， 但系下半集讲到佢去到酒会嗰阵，佢就好唔好似唔好唔抵得马沙咁噶嘛。 唔系，但系佢系好似冇料扮四条咁样，跟住喺度噏佢喎，即系。 咁佢不嬲都系嘅。 唔系啊，但系佢电视版时出嚟，起码佢个样做到系有自信噶嘛。 哦，咁啊，嗰个可能后来再发展啦，吸一条女啊嘛。 未到嗰个位咯，即系佢呢个反应未到。 去咗有纽约市长条女嗰度啊嘛。 系咯，系吸嗰条女。 但呢条女又冇提早出到场喎、 啊。系啊，呢个冇出到系呢条人。 系啊，点解呢个女又反而冇提早出场咧？嗱，因为呢个女咧又好紧要噶、啊，就系、是、佢曾经电视版咧，即系其实咪 cut 咗啦。嗰啲冇睇电视嘅人唔知道有呢幕戏嘅，就系、是、加曼死咗之后咧。有一集是讲这条女是他报仇的，即是老虎 即係阿賴巴部隊復仇部隊未到之前咧，呢條女係曾經幫加文報仇，係佢想懟探武林，當然係唔成功啦嚇。佢又唔係軍人，佢夾硬叫佢啲即係嗰啲即係佢剩翻嚟嗰啲部隊幫佢啊嘛， 嗯， 去報仇。咁叫咗多人死埋啦。咁呢條女絕對唔係話唔重要嘅、哦。 嗯、 如果赖巴身边嗰、那个即系嗰个女啊，叫咩话？ 系 唔知阿梦啊？点咩？ 吓唔好有时亦做咩爱民又好咩好嗰个啦吓。 系啊， 你呢个佢都咁重气咯。 系 喂，佢讲到其实系阿马莎个妈啲姊妹嚟噶呢度。 系好熟噶， 以前一齐唱歌啊，大佬啊。 系好熟噶， 即系以前佢哋系 twins 一个阿娇一个 sa 嚟噶。佢讲到咁，即系应该系阿马莎嗰啲，即系叫做 auntie 嚟噶咯，但我唔知點解後屘又冇再講，我哋有咩關係啊？ 完全唔識。 佢呢個將佢抬到去咁嘅位置，咁點解加萬個女朋友係冇嘅咧？嗱嗱都提咗出場啦，老細。 係啊， 呢個冇啊。 嗯， 係啊，我又唔知點解喎。嚇，即係呢個應該講啊，加萬終於咬翻直啊嘛。 係 啊，唔再受阿馬莎嘅欺壓啦嘛。嚇， 唔係應該講呢條女令到阿卡文變翻佢後事，即係。电视版嗰阵时候起码个样做出嚟起码成熟啲咯，唔系咁靓仔 咁样，唔再下下马莎前马莎后咁嗰啲咩嘢啊，系嘛？ 系 啊，你摆到明嘅机嘅，开头你睇， 系啊，呢条乸型咁噶嘛，呢条系。 系啊，咁呢度你点解释到佢见到马莎咁即系哇，好似好飞黄腾达嘅时候，佢好似好唔抵得，点解咧？佢唔系因为更加冧咩？ 系啊，正常系啊。 系啊，冇解释唔到噶呢度。明明呢一集前半集佢都仲係鵪鶉緊嘅， 嗯， 完全冇理由嘅，嚇，佢點咬翻食嘅咧？冇講， 應該靠嗰條女喎，正常就係， 我都係啦，係咯，最少都呢一集出一出啦， 嗯， 係嘛， 係， 係咯，嚇，佢又冇，佢反而咧將阿加曼咧就講到佢周圍，即係佢炸人哋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其他 地面嗰啲部隊嘅壓制， 係啦。咁啊黐咗線咁喺度發炮咁，嗯，即係呢個表達亦都比較冇意思咯，我覺得， 嗯， 係咯， 同個成熟冇乜關係啊，呢個做 咁同埋當時電視咧，佢係成日個口講上乜嘢，就話佢要證明俾佢家姐睇，佢唔係冇用啊，係 啊， 但由頭到尾呢一套前傳邊有講過阿希利亞有睇佢唔起啊？ 都冇喺度睇小佢， 冇啊！佢啲家姐同阿哥其實對佢幾好喎、啊， 呢度就係錫對窿咧， 係咯，錫對窿啊！幾時有睇佢唔起咧？ 係啊， 冇啊，係咯，邊個睇佢唔起啊？ 佢自己睇自己唔起嘅，要呢度有， 係咯，呢度係咯，但係同電視唔同咯，即係同原本古仔都唔同咯。 唔係之前電視嗰陣時係好似啲阿哥同埋啲家姐冇理佢㗎嘛，咁我想。 唔係佢講到出口話佢都證明俾阿希阿仔佢唔係冇用㗎嘛。 係啊，佢睇 佢講到出口 點睇佢啊，即係 佢話佢 當 馬莎一定要幫佢啊嘛，即係電視係咁講㗎嘛，係咯。 但係呢個唔係撩石佢 喎。如果可以成功搶咗打武林咧，可以攞到個咩十字勳章啊嘛。 嗯， 係 咯，佢成日都講㗎。哇！咁但系佢其实已经系咩地球军咩司令嚟噶咯？乜仲未攞到十字勋章嘅咩？ 唔似啊！佢呢个系啊，俾咗呢个位佢。 我谂都唔似啦，系嘛？ 系啊。 但系我唔知啦，系咯，我唔知啦。即系可能佢唔系有咩军功嘅，可能系真嘅。 嗯。 系安佢落去做嘅啫，吓唔出奇嘅。 系 系系。即系我甚至乎觉得当年打嗰阵系咪唔系佢指挥嘅？佢只不过打掂咗啦，俾佢去做嗰个位嘅啫。 系啊，感觉上系啊， 感觉上系咁咧，即系佢冇详细交代啊嘛，嗰时电视系咯， 唔系佢镇压啊嘛，感觉上 系啊，所以马莎其实最屘佢死都话，因为佢系少爷仔咯， 嗯， 佢话佢系抵死嘅嘛， 嗯， 系啊，即系好衰嘅，其实马莎真系好衰嘅，你睇翻电视版啦吓、 嗯， 即系真系一个机会主义者嚟嘅吓， 嗯， 即系佢不惜牺牲任何人嘅，咁你呢个就而家系咪咁咧？你睇翻呢个前传， 嗯。有少唔夾㗎喎，其實馬莎啲性格。 嗱，你話佢奸呢方面，佢又唔夠喎、 啊。唔係，我話佢唔夾係就佢呢套 Orange 入邊性格都唔係幾，唔係啊，啲 Orange 入邊啲性格都唔係幾夾嗰啲集數，我覺得。 佢自己都唔夾，係咯係咯。 係啊，即係唔計，即係如果你話反而即係後邊即係舊高達啦，二色高達同埋馬莎之反，佢自己夾翻佢自己套嘢入邊啲夾啊嘛。 但係佢而家連 Origin 佢自己本身 Origin 多幾集都唔夾。 古華多羅嗰個版本，佢夾翻古華多羅個版本啦，即係最終我話同第一輯即係一年戰爭嗰陣有少少唔夾啫。但佢古華多羅嗰度自己夾翻噶嘛，係咯， 係啊，佢自己成套嘢都個通係啱翻。 咁馬莎反擊又自己夾翻噶嘛？嗱嗱，呢三對互相原來係有衝突嘅喎，佢嘅性格。 嗯， 但佢自己唔會自己違反自己啫。佢呢度 Origin 自己都成日違反自己，一時又講到佢魔鬼托世一樣，空時 一時好似忍唔到氣，係咁見人喺度係咁打人咁。 係啊係啊係啊！哇！啲人咩望一望佢個眼神都會嚇親啊！嗰啲咁樣講到咁誇張喎。 係啊， 一隻手指彈開嚟嘅喎，你有冇睇到啊？ 係啊，想飛開嘛條。 咁佢一拳啊，一拳超人。 係啊，成個爆咗條。 係咯，佢應該落機同啲 MS 打我啦，應該。 唔知啊，跟住但系佢转头，跟住一时又无端讲到去，即系又收敛翻咁多，唔知突然间咁样。 唔知啊，唔知你问佢。 系之前佢又唔惊羊喎，嗰阵时又好搞笑喎，唔知点解。 系咯，即系如果佢要隐藏自己，就低调少少啦。 系咯， 咁串做咩啫？ 系啊，读书嗰阵时啱军校定 咁。咁锋芒咁露做咩啫？ 系啊， 系咯，唔知啊，你叫佢哋谂清楚先写啊，系咯。 一時想表達佢咩啊？突然間佢好兇惡嗰時啊，亂咁打人；一時又表現佢無端端好和可親，又喺度係咁有禮貌咁同人講嘢，好似唔幾夾嘅人個性格。嚇，係咯， 佢又唔係和蔼可親，即係佢嗰只要佢要營造嗰種啊，好似好有教養啊。 係啊， 即係就算佢係壞人都好，佢講嘢好斯文嘅。 係啊，嗰只啊，話好似好。對啲下屬玩咩好好咁啊！但係之前佢讀書嗰陣時候又無端又咁樣，好似唔係幾夾個人。 啊，唔夾㗎，係唔夾。係咯，咁但係 anyway 啦，係咁啊，都完啦嚇。咁同埋大家都期望佢繼續拍女，就話都唔會啦。咁就唔會有即係跟住嗰個故仔，就自己睇翻電視啦嚇。 係 佢 會 嚟睇翻多重制0079啦嚇，唔會重制啊。咁我覺得好喎。呢個成套嘢唯一做得好嘅就係唔好再搞一年戰爭正選啊！喂，唔該啊，喂， 係收手啊！ 唉，唔該唔該，唉，真係感謝，係，係，咁我淨係呢一套 Origin 嘅馬莎呢套前傳咧，已經又洗曬啲而家嗰啲人啲腦噶啦，佢又以為係咁嘅。 哦，係啊，正常。 咁同埋呢度咧最得意咧，係最尾馬莎個眼罩變翻做白色嘅喎，即係嗰個眼呢個位。 呢個冇變紅色。 佢真系播翻个电视喎， 嗯， 系咪得意啊？ 唔知啊，之前啲集数唔系戴咗眼罩化红光嗰啲咧，可能。 之前系噶， 系， 即着灯又好犀利啊！ 系啊，系啊， 应该孩之宝嘅出品嚟啊！我认为呢位 系， 即无端端有揿下着灯嘅功能啦， 唔知啊。 咁 anyway 啦，咁你覺得 OK 嘅，咁好多人覺得好好睇嘅，咁啊，唉，咁你睇埋佢啦咁今集咧作畫啊，比較冇得頂嘅作畫， 嗯， 全集都好靚嘅，係啦，冇錯。咁分分講埋， 係咁係咯，我都係咁咯，都係覺得你如果你諗住睇畫面嘅，睇戰爭場面嘅，咁其實都唔會失望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舊版電視 TV 版嘅忠實 fans， 你都會好似我哋咁，會有咁多不滿嘅地方啊！其實係 啦，忠實 fans 又要定義啦，係啦， 係即係一定係由當年直頭係喺 TVB 睇粵語配音電視版太空電視嗰扎人啦，我覺得係 第一次播啊，仲要講明唔係重播啊， 係啦，係啦。要做太空戰士啊！記住嗰陣時係叫做啊，嗰陣時睇嗰啲，我諗都點都比而家出嗰啲忠實好多噶啦，係啦。 咁你同埋當年咧係有經歷過咧高達模型炒三倍以上嘅嗰班人， 係啊， 係啊，同埋係有睇精密模型砌高達嘅嗰班人 ，OK 最少啊， 有去環球睇下精密模型， 冇錯， 係點嘅樣？系 啦， 我覺得都 哇，點樣一劍斬開嗰只大魔雷霆一擊？ 啊，係啦， 有睇過呢、這個嗰啲誒，即係起碼先可以叫做即係真正嘅初代 fans 啦。你個後追嗰班咧係唔計嘅。 做嗰個高達世界啦，係啦， 即係或者你係由個模型熱潮啊、尾聲啊，即係話已經出到有四聖獸嗰啲咧，已經唔計噶啦，唔好意思。 係啊，係啦，咁嗰一代人點都唔會滿意。佢呢個 Origin 嘅嗰啲人物性格，我諗你都 咁啊，唔係喎，嗰班人有人滿意喎、 啊、 竟然有 由低性修开始嗰班都有啊，系。 哎呀，咁 咩低性修其实已经过咗噶啦嘛， 过晒嗰时系MSB 啦嘛，先去到。 系啊，其实已经过咗噶。其实应该话咧，佢哋嗰时未够大个，系仲系细个，即系真系做紧嗰阵咧。 追卡通片嗰啲咁嘅感觉，佢哋都仲系。 系啦。咁到底佢系咪真系理解到？冇错啊，咁同埋有冇喺佢跟住嗰几年电影版嗰一年，再浸淫埋电影版入边嗰啲嘅改动嘅嗰堆嘢咧？ 唉，要啊！ 咁如果你有 清楚 浸喺一年战争呢件事上边，俾好几年啊嘅时间嘅人咧，即系一路冇甩过嘅人咧，咁你会有唔同嘅感受嘅，或者你会接近啲我哋嘅感受嘅，系 会唔同嘅，真系。 即系阿宝，你个印象系阿叮当嚟嘅，系阿林武全嚟嘅。是啊，马莎就是以前配有成龙那个邓荣控来的。 是。 咁亦即后尾邓了冬菇配了布拉道那个。 嗯。 后尾好惨的，去到马莎反击布拉道咪是啊，咪佢配咯。马莎冇乜配啊，配了布拉道即是林有德那个。咁你变咗你唔系嗰代嘅人呢，其实你唔会明白我哋咩感受嘅。点讲都冇用嘅，你坐时光机翻翻去都唔得噶，都唔得噶。 你唔系现场感受嘛，因为系啦。 系啊，都唔得噶。唔系佢坐时光机都现场嘅， 都唔得，因为 佢可能佢都 之后嗰啲先啊嘛。 系第一啦，第二就系佢都唔喺嗰个时代嘅 context。 系啊，系咯。 系啦，你都唔系话睇开一堆旧嘅超级机人，突然间转咗套，哇，咁唔同嘅。 你感受唔到个震撼感嘅，其实 感受唔到。哇，呢套嘢啲敌人，连啲敌人都好多英雄噶。 系， 系啊，原来马莎明明奸鬼嚟啊！一开头你觉得系嘛？哇 ，friend 都出卖咁扑街嘅条友咁样，但系你睇落去，喂，唔系、啊，原来佢王子复仇、啊，有理由啊！ 嗯， 吓、啊，即系你由唔中意佢，去到喂，咦？点解？点解我见到佢唔见咗几集？我啲唔系好聚财咁嘅喂，吓、啊。跟住无端有一集叫做《马莎再来》，哇！你突然觉得原来马莎嘅魅力系咁大，初初人唔好觉噶，吓、有条变态蒙面咁样啫嘛，初初觉得系嘛，吓，初初觉得出老虎啊大魔好睇啲添，吓，但你再睇多几集真系唔系，冇咗马莎真系争少少啊，大佬咁样，吓，即系你有冇经历过啊？你有冇 real time 嘅经历过啊？你呢啲全部系后追。你唔系呢种感受嚟噶，同埋你对马莎呢个人物嘅感觉唔系由零开始啊。 嗯。 啊，正如你而家后追由新马 cos 睇翻旧，你都唔会有我哋初代睇马 cos 嘅感受啦。 冇错，系。 啊，嗰种震撼完全冇得比较。吓、啊，你心目中嘅林明明同我嘅心目中林明明完全两回事。当年林明明绝对唔系咩歌神咩女神，啊，电视版林明明系港女嚟嘅。 是 被当年的日本观众选为最黑人憎的女角。是啊，电视版就是这样。 是。 不，你以为她是女神呢？她女神地位是去到可有记起爱先即比较是建立出来的。 是。 啊、你有没有经历过？没有啦。所以算啦，没得讲的。即不要跟我们拗。你冇得，你啲细都冇得跟我们拗，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事。正如我们没有经历过。三年零八个月，我冇得同嗰班即系经历过俾日本侵华嘅人讲、其实日本人都有好人噶，唔系个个日本人都系坏人，你冇办法去大家沟通到嘅喺呢件事上面。 系 吓吓，咁一样啫嘛，系啊， 系。 嗯，好，咁呢套有冇咩总结？ 冇啊，其实套嘢唔好睇嘅。佢啲模型嗰一套戏， 即系都系嗰句啦，都唔系玩具嘅啫，嗰度未。 系、哎，我嗰句，佢啲旧渣股同埋即系我啲渣股加咗多黑线咁样，我都系几靓嘅。 即系我嘅总结咧，就系、是、Origin 咧，根本系不断摧毁紧旧嘅高达嘅故事。 嗯， 吓、啊，你一定咧要当系一个外传咁样去睇先得。 你 唔好当真啊 ，Han Solo 咁样咪 Han Solo 咁啊？ 系 你唔好当呢个接轨啊，睇到旧嗰个 Star Wars 先得噶。吓呢条友点咪大下大下变，即系老下老下变咗 Han 变咗系李顺福啫，冇可能嘅。 嗯， 掹高啫，好矮嘅而家呢个。 系啊，阿龙武差唔多 啊，差唔多噶咋， 少少 边度行李上幅啊？喂，行李上幅几多几多高啊？几鬼高啊？ 唔记得咗，但系都好高喎，应该一百几喎，应该 至少即系六尺以上啦，最少系咪啊？ 系 咯， 都六尺啊，最少系。 系咯，我惊我一行出门矮过阿碌啊！ 系呢个， 系啊，系咯， 嗯。 嗱，我唔知啦。OK， 即系你当咗呢个 origin 系真系当咗佢系 origin 喎，仲系而家啲人， 嗯， 佢真系从呢套嘢去理解高达、马沙、阿宝、佢当咗阿宝系咁，阿宝个宅男嚟嘅，死啦， 系 阿宝系好燥噶，佢打人噶会， 嗯， 即系佢未去到暴剑龙嚟嘅热血白痴，但系其实佢都系比较系热血嘅，其实，唔系鹌鹑嚟嘅，我唔知点解会啲人俾呢套洗咗脑啊，话哦咁阿宝系鹌鹑，系真事咁，我觉得，吓，系咯，乜同埋呢套咧，我觉得最好咧，阿宝其实应该死咗嘅呢度讲。系咪应该走去个联邦军度爆大镬？话问高大咩嘅，俾人杀咗啊！ 系佢隔篱嗰个扮咗佢个身份。 我隔篱嗰个扮咗佢，嗰个咧同有咩分别咧？就只眼系啡色嘅。 吓，一而家个绿色噶嘛，而家呢个。 系啦，咁后来出现嗰个阿宝咧，电视版咧就系啡色眼嘅，咁啊 perfect 解释晒啦。 系啊， 系嘛？ 有少少系。 系咪应该系咁啊？ 系啊。 即之前叫鹌鹑个宝，原来嗰真系真阿宝嚟，后来嗰个宝系假阿宝嚟，系嘛？ 系， 即唔止得马沙一个人识得咁换人，系嘛？ 系咁多个相同住喺隔篱啊！ 乜原来每一个角色都换咗人噶？原来去到电视版，希利亚又唔系希利亚嚟嘅，基连又唔系基连嚟，汤义光都系第二个嚟嘅，系嘛？ 系成家人换咗， 换晒，全部都系隔篱屋啲人咯。 系 咁啱隔篱屋我一样样系只眼唔同色嘅啫，系嘛？ 呢条桥真系咁多，我咁多条桥点最屎啊！呢条 唔系呢条桥万用， 系 咯，跟住去到古华多罗又系噶嘛， 嗯， 我哋都话就系马沙着完白西装去到嗰度饮嘢，喺后边洗一碗嗰个嘛， 系 咯，喺嗰个酒吧后边洗碗嗰个，都嗰条叫古华多罗啊嘛，佢就话有条友同我一样样嘅，啱晒咁，等我又换个身份先噶嘛，系嘛， 系 完美解释咗点解佢。雞翼袖同埋戴菊花牌手套，因為佢負責洗碗嘅喺個酒吧。 係啊， 咁佢又唔知點解係咁著，不過佢咁著我咪咁著咯，係咪先？ 嗯， 係。咁咗馬沙就放棄咗自己好知性嘅一面啦，就扮成一個好冇 taste 嘅雞翼袖同埋菊花牌手套啦。係啊，嗱呢一個我同你講啊，喺人物性格上係不能夠接受嘅。 嗯。 係。 馬沙絕對係一個喺衣著上好有品味嘅人嚟嘅。 佢哋好搞笑啊！講話是油錯色噶嘛？ 嗱，油錯色都冇用嘅，就算嗰啲就係白色都好啊。佢呢身嘅衣着的確係好冇品味嘅。 唔知啊，因為佢嗰啲，如果佢嗰個有袖啊，就會同佢嗰個之前嗰個咩，另外嗰個咩肯格定咩嗰個男長去一樣，嗰個好 con。 即係咁講啊，我係有品味就即係好聽嘅，即係佢好知性啊，著衫。 嗯。 嚇，軍服都要全紅係嘛？出街都要全白嚇、嗯。你覺得佢會唔會著古華多羅嗰套衫咧？ 嗯， 吓，即非常违反呢个人物性格噶，同你讲。 嗯， 咁虽然咧，佢嗰副超咧，的确系型嘅，吓。咁呢度又提早出场噶。 系。 系啊，呢个马沙平时都戴紧古华多罗嗰副超噶，已经。 系，全部都提早啊！ 全部都提早出场啊，系啊，冇错。系啊 ，anyway 啦，咁如果大家咁都睇得开心嘅，冇办法，即系同埋只可以证实咧，你唔认识当年嘅高达咯，就系咁嘅啫。即正如你接受到今次呢个 Han Solo 是 Han Solo 本人的话吓，咁、 嗯、 你唔好认识 Han Solo 啊，应该系。我唔系话挑套戏你觉好唔好睇，嗰套戏我系讲我唔当佢系沙窝，我系 嗯 我唔当佢系正牌 Han Solo 啦，我当睇到太空劇 OK， 阿芬芬系咪都系咁嘅？ 都有咁嘅感觉噶，其实，因为我 知唔接受到佢系真 Han Solo 或者佢系后来变成系最复古版本嘅。 我睇完套戏，我都唔接受个主角 系， 甚至佢 系啊，我当系第套戏睇就 O K 啫。你要我接受到佢搏到落去， 但系我唔代表我中意佢啊嘛。 系啦，冇错啦，两样嘢嚟嘅。即系，但系如果你话系啊，唔系啊，好接到落去咧，咁我真系唔可能接受呢样嘢。 系。 接落去點接落去啊？係咯，咁但係而家啲人睇 Origin， 佢覺得好吻合噶喎，竟然嚇、啊？你有冇睇戲㗎？好吻合，馬生係咁嘅咩？咁你唯一嘅結論就係你根本就唔知道馬生係點，所以你唔覺得有問題，係咁咯。 係， 其實你唔熟悉馬生呢個人物嘅，咪覺得冇問題咯。只要有條友著紅色衫，戴個檀冠喺個頭就係馬生啊嘛。佢就係認住套衫啫，大佬嚇。同埋或者前面收一把聲咁咯。咁你咪馬莎囉，其實馬莎性格係點你知咩？即係我哋睇咗咁耐呢，我哋有個感覺喺度嘅，即係就算我唔能用言語去逐一形容，但我哋有個感覺喺度，呢、這個唔係馬莎嚟嘅，我講多次 OK， 所以我就話呢，你不如調轉講呀，話佢係佢隔離屋條友頂咗馬莎就似呀，唔係馬莎攞佢個名呀，係個真個馬莎死咗啦，其实呢度系佢隔篱屋条友顶上咗做咗马莎啊，即真系马莎咯，那个真系马莎嚟咯，调翻转，即系佢隔篱屋条友叫马莎嘛，佢有一个解释， 系， 佢本来叫做咩话？卡斯帕啊， 系啊，卡斯帕， 即其实卡斯帕坐飞机炸鬼死咗啊， 系， 系佢隔篱屋呢条友，因为同佢同样，佢就真系用咗真正自己的身份，梗系查唔出咧，佢真系马莎啊嘛。打埋手指毛佢都真係馬莎啊嘛，冇錯啊，因為佢真係馬莎，佢調翻場呃佢，佢係卡斯帕啊，跟住成為智護最高統帥啊，係咪咁樣好睇啲啊？點解佢會成日好似對阿馬西有啲奇怪？你講佢咪中意自己個妹？佢唔係中意自己個妹啊，佢中意隔離屋嗰個人個妹啊，佢根本就唔係佢哥啊，有咩合理啲啊？如果佢要咁讲，我宁愿你系咁写咯。你话嗰啲卡士话一早就香咗咯，吓、啊，好唔好啊？ 嗯， 算罢啦。唉，我觉得真系可以，觉得系喺编剧上系烂到唔能够再烂。某程度上，我觉得系衰过 Unicorn 啫嘛。佢而家呢度写得，即系 Unicorn 咧，佢哋劲碌卡，系咪啊？攞翻馬莎啲對白出嚟玩，做翻馬莎啲嘢都係低裝㗎啦。但呢套仲低裝喎、 哦， 係啊。咁而你都仲覺得 OK 嘅話咧，我真係只可以講你係唔認識原本個故仔咯，同埋角色各樣嘢啊。咁你咪覺得 OK 係，係咁咯。 好，係 唔好？唔係，即係我覺得 OK 唔係講佢好唔好睇啊。頭先分分都話啦，佢好唔好睇，可以覺得好睇。但我唔接受佢係連熟到落去啊嘛！如果你覺得連熟到內嗰就有問題啊，我意思嚇、你覺得嗰啲場面好睇冇問題噶，咁啊大佬而家畫過梗係靚好多啦，係咪先？我唔係講呢啲問題啊，你覺得呢啲靚啲，咁啊梗係啦，我都唔會否認啦。我意思即係你覺得連熟到嗰個嘢就有問題啊，咁大家自己快諗深啲啊，好嘛？你真真正正揾翻電視版嘅高達睇一次，你睇下你覺唔覺得就連熟到落去？好多人根本佢都冇睇過，算啦。求其睇咗三套劇場版，佢又當係，唉，或者睇咗幾分鐘人哋嗰啲介紹啊，當係啊，甚至有人，嗰啲人啊都錯曬㗎，講啲嘢我話俾你聽啊，唔好信啊！你要睇，你就自己睇一次 ，OK？ 甚至乎你睇翻當年無線配音嘅版本啦，你就會明我哋講乜㗎啦。YouTube 係有得睇㗎，唔好俾藉口自己 ，YouTube 有得睇㗎。 系 ，OK， 好，系啦，咁大家就成日睇完啲戏就问候我哋老母啦，系嘛，咁啊母亲节啦，系嘛，咁母亲节过去咗，咁啊过去咗有咩特别嘢讲咧？咁原来母亲节就日本就上咗一集嘅战队，咁啊纷纷介绍下。 呢个系咪其实叫其实算唔算系 TV special 嚟噶？呢、這个 系梗系啦，梗系啦。 其实咧有套叫做应该叫妈妈英雄系嘛？系咪 系啦？ 系咪咁嚟？ 系啦，冇错。 妈妈英雄， 佢直译系咁嚟 嘅。系啊，直译咁嚟嘅。佢就系讲翻其实战队嘅一个 team special 啦。咁就系讲翻之前嘅三队战队嘅女队员啊。佢哋而家过咗都咁多年啦，就已经全部成为妈妈啦。咁就但系咧，佢哋身兼武职之外咧，仲要维持呢个世界和平。咁啊，觉得好鬼忙啊。佢哋就不断去谂一啲计仔。希望能够平衡到，即系悭翻啲时间 可以一路戰鬥就一路照顧家庭咁樣，等佢哋可以仲可以扮靚啊 ，keep 翻做靚太咁樣嘅一個故事嚟嘅啫，其實係 一邊打一邊做家務啊， 係即係總之幫我哋慳時間啦，要一定要係，咁就希望即係咁啊有時間扮下靚，因為佢哋送嗰啲小朋友翻去幼稚園嗰陣時咧。个老个幼稚园老师咧，话佢哋个样好，话佢哋个样好残啊！再唔靓女啦，已经系。虽然个镜头影出嚟，佢哋的而且确三个都唔再靓女啦。都有说服力嘅，话佢哋唔靓女，其实真系唔靓女啦。当然系靓女嚟噶嘛，佢哋。咁其实咧，其实做嗰个幼稚园教师咯，其实都系战队队员嚟嘅。其实 哦， 即系咪嗰个系应该系手里剑战队嗰个美国啊星忍者嚟嘅嗰个系。 哦， 咁嗰个咁佢呢度就我谂佢唔系饰演星忍者啦，佢只不过饰演一个靓仔幼稚园教师啫，其实佢系，咁佢咁就系讲佢哋嘅趣事咯，就系、是、不断战斗，但系到最尾佢哋都了解到，战斗都可以好靓嘅，最紧要系照顾到家庭啫，佢哋啲小朋友都觉得佢哋战斗系嗰时系最有型嘅，其实个故事就系讲呢样嘢，就系得咁嘅啫，其实。咁至于今次 个奸角，边三个靓女先？ 我讲埋个奸角先，个奸角系一个忍者嚟嘅，宇宙忍者嚟嘅。佢话将会喺跟住嚟紧嘅战队里面咧，佢先至登场嘅。咁其实呢一个 TV special 其实都系预告下一个剧场版嘅。嘅敵人就喺呢度帶出嚟嘅啫，其實係冇乜特別嘅，係啦，係啦。咁 佢都好似係咧，又係楞係啊，卡邦啊嗰個嚟嘅，即係佢好似唔係一個嗰啲戰隊劇場版嚟嘅，好似我唔知佢點啦，即係總之係另外一套嘢嚟嘅。 嚟緊一套電影版就會有出現。 因為咧，佢呢度咧，佢哋一變身啊，就唔影噶啦，轉頭打完翻返嚟噶啦。咁啊，中間講述就話 變身嗰下都仲有影，之後就行咗出去咁就翻返嚟噶。 咁佢就話呢，如果你想睇佢哋戰鬥呢，就要睇另外嗰套嘢啦，咁嘅 係啦，仲拍嗰啲 套嘢都係齋噏 嗰啲怪獸大兵大軍進嚟地球嗰陣時呢，都係一啲剪影咁樣就話算㗎啦，就因為不值問題。 咁今次呢個忍者咁係敵人呢，個頭呢都係Han Solo 入面嗰個女嘅人咁嘅，即係又係飛碟頭嘅。 飛碟頭 係 啦， 都係 飛碟頭 嘅 人嚟 嘅 啫， 係。或者你話似Power Ranger， 唔係恐龍先到 ，Power Ranger 嗰隻機人都係飛碟頭㗎嘛。係， 差唔多。 呢期將咁中意飛碟頭，係啦。而家阿葉柳都冇整飛碟頭啊，佢哋興翻，係啊。 嗯，係咯。咁就我諗最主要都係介紹翻。 介紹翻邊三個啊？係最緊要呢個啫。邊三個？ 第一個就係特首戰隊啊。王戰隊即係唔係香港特首啊？係嗰啲特別搜查嗰啲啊，特首戰隊王戰士茉莉花，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叫茉莉花嘅，係呢個真係靚女嚟嘅，當年真係覺得真係好靚。 當年係啊。 另外一個就係忍風戰隊啊，忍風戰隊嘅男戰士應該就係長澤奈央啊，如果佢係真名應該叫長澤奈央，我反而唔記得咗佢忍風戰隊裏面男戰士。 佢咩七海咩鬼嘢啊嘛？唔記得 咗。 咩 七海啊？ 系啊，佢呢个都靓女嚟嘅，当年真系。 咁系啊，特摄嚟讲，佢算系叫做好多特摄片，佢都有客串做啊。 系呢两个都一定系靓女嚟嘅，当年。咁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系魔法战队嗰个，系咪粉红色啊？呢个系。咁呢个咧，我当年都唔觉得佢系靓女嚟嘅。 咪点解呢个老得咁快嘅？咁快已经同佢哋咧。 当年我都唔觉得佢靓噶啦，已经系。 呢个后生好多系嘛？ 系应该比佢哋两个后生嘅，照计。 系咯。 但不知 你唔好搞啊，吓，即系搞个谢雪心同啊边个一样呢 level 咁样冇理由噶嘛，大佬。 佢三个里边，反而佢系最老啦，唔知点解佢老得。 个样咯，系啊， 无论身形都系啊，身形同个样都系啊。其他两个你话都系老咗嘅，但系你话影啲远镜啊咁样都叫做认得下。 个型喺翻度， 都睇得下啦个样。咁但系 个型喺翻度。 啊！魔法戰隊我真係連個形都冇埋喎， 我都唔認到， 係咯，都幾失望，係咯。 咁嗰個就真係有啲越野兔啦，即係意思無線嗰個版本，係啦，越野兔，火野禮咁啊，嗰對個師奶啊， 咁套嘢就其實就係頭先講嗰啲咁嘅劇情，其實可以話冇劇情啦。 我都唔知佢呢個做嚟個目的係乜嘢，係咪真係宣傳跟住嚟緊嗰套戰隊啊？ 唔係，咁啊，梗係講母親節啦。 我知道，我知道母親節，但係又好似同佢冇乜關係咁又。 咁係。 咁嗰次呢個愚人節啊，佢都黐線到拍咗隊係全壞人啊，即係好似自殺特工隊咁喎。 係。係 佢攞曬戰隊嗰啲壞人，真係揾翻曬佢出嚟喎，幾犀利啊！ 即系轻玩呢样， 真拍噶、哦，唔系剪辑、哦。 有战斗啊，嗰套 吓，嗰度咪拍咗好多 shot 咯，唔系嗰个广告嚟噶，大佬啊，唔系，嗰个广告嚟噶，讲到有套咁嘅戏， 一手 吓，但系咧嗰套要肯定精彩，位到妈妈战队。 系啊，呢套真系谂住睇靓女又冇靓女，睇战斗又冇战斗咁。系咯，咁好 咁嗰度话系歹国，即系但系嗰班歹国有靓女噶嘛，即系唔系个怪人嚟嘅吓，有几个都系靓女嚟嘅吓，咁咪好睇咯，喂，我想睇啊，系咯，战队版自杀特工喎、啊，正唔正啊？ 系咯，都有谂头啊呢、這 个，又真系冇谂过，唔系喎，呢条桥直情真系拍都得喎， 真 系 有 谂头，好过拍乜鬼嘅卡邦，因为我都唔中意睇新个卡邦嘅，算啦。 做乜噶 咯？次次都要揾大叶敬义出嚟碰撞住佢，你唔能够独当一面自己咁，你使乜鬼要拍个新嘅啫？ 系咯， 系嘛？嗯，系咯，翻嚟揾啲滚翻嗰阵诶，嗰啲坏人啊出嚟，我重撑到场啊！反而 冇错，系咯，仲有趣啲嗰个感觉。 咁嗰套会唔会喺佢嚟紧嗰套剧其实有嘅？你可能有嘅，会唔会咧？ 我谂我觉得就冇啦，唉、 哦， 我觉得拍完呢个 special 就冇啊、 哎， 我觉得佢心 真系冇啊， 即系、 oh, no. 我个感觉其实冇嘅，因为应该就唔关佢哋事嘅，因为应该就系嗰、那个 唔系我讲嗰班坏人啊， 班 坏人啊，班坏人 一个 有冇机会新嗰队路登场咧？我期望啦、啊，系啦，希望有啦、 啊，希望啦、啊，系啦、 啊，嗯，冇错，好。 嗯咁就係介紹下啫，其實都係咁嘅嘢嚟嘅啫，其實係。 我呢個又係好多地方有得睇㗎啦，Bilibili啊，乜鬼都有。 係啊， 係。大家揾嚟睇下，你又得啖笑，或者如果大家當年好鍾意佢哋呢，就千祈唔好睇啦。 係。 即係唔好幻想破滅啦，唔好再。 係啦。哇！你印象中啊，七海係幾靚㗎，係咪？ 幾咁靚，當年真係，唉。 系咯，而家你一睇，哦 ，shit 咁样嘅，你个反应应该系， 唉， 冇错， 系啦，即系睇翻夏文食都仲好过佢哋喎， 系啊，佢年纪个真系好过佢哋啊，伏击得好过佢哋啊， 系嘛，真系啊，米雪都做好啲啊，系啊， 米雪靓过佢哋好多添啊， 系啊，真系啊，唔系讲笑啊，大佬， 系真系，唔知点解佢 keep 唔到，我哋真系唔知 点解，得唔得啊，大佬，系咯。哇！呢、這个咩？攻心计之心功计啊！喂，呢、這个都科幻片，呢、這个唔科幻片，即系套剧唔科幻片，都系做咗好多嘢，真系好科幻啫，系啦。不过其实咧，我哋都系想再介绍另一套嘢俾大家睇多啲，但系嗰都唔系科幻片嚟嘅。咦？咁做乜鬼嘢啊，大佬？系咯， 系咯？点解咧？ 等我分介绍下，喂， 好贴地喎、啊。嗱，啱啱。同呢個攻心計差唔多時間啦，我早一兩個禮拜咧就有一套美劇，都係一小品式嘅，因為都係半個鐘頭就一集噶啦。暫時嚟講，我就睇到三集，我唔知 Sasuke 睇咗幾多集啊，我就睇到 三 集 啦。 我係都係咁上緊咗，佢就係一個小説改編嘅，就呢個 好出名 嘅 喎， 其實都唔耐嘅喎，其實2016年嘅啫，其實係咁叫做 Speed Bitter 應該係叫做。 系，即系田虎啦 ，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ITB 叫做虎田曼哈顿啊。 虎田曼哈顿冇错啦。 另外，如果个剧集咧都有另外一个译名嘅，就系、叫做《你要像喜欢甜一样喜欢苦》啊。 哇！我冇听过啊，咁样。 系，因为我喺网上揾嚟睇啦，我就揾咗呢个名嘅，其实系。 哦，咁样嘅。 Okay. 都是讲紧呢套剧集嘅。 嗱， 嗰套 系个原著小说嘅中文版，就系叫头先个甜虎曼哈顿啦。 虎田麦，虎田曼哈顿系啦系啦。 曼哈顿系啦。 曼哈顿系。 咁啊有中文版嘅，大家搵到嚟睇嘅吓。 系 啦。咁呢本书咧就一啲都唔搞笑啊，系登上呢、這个第一位啊？乜嘢第一位啊？呢位？ 系咪咩亚马逊咩销咩 书嘅销售榜嗰啲，好似 好犀利， 好犀利噶， 系啊， 好出名嘅，其实系。 唔系啊，成咩纽约时报啊，唔知咩第一位噶，好劲噶，系啊。咁但系咧，佢就话呢本书个作者咧系未写过小说嘅，吓、啊？ 第一本小说嚟嘅， 系啦、啊，即系罗林嚟噶，原来吓。 好劲。 系咪同攻心计嗰个关系咧？因为都系罗林啊嘛，系咯。 我写到呢本， 我哋讲罗林系梗系讲鬼婆嗰个啦，梗唔系攻心计嗰个啦， 梗系 啦，嗰、那个啦，即系未写过咁劲，佢仲要唔知未写过，嗰个连修辞啊，连嗰样嘢，佢唔系特别好嘅吓。咁点解会咁畅销啊？因为佢系完全可以即系好生活化咁咧，讲到一个乡下妹，即系个女主角啦，点样咧？走入一个曼克顿里面一间高级餐厅里面， 即系好贴地啊！可以话个故事好贴地啊， 求生嘅故事。咁佢讲到咧，佢哋一唔得咧就俾人踢走，你就翻翻你哋嗰个斗嗰度啦。即系你情愿离开曼克顿噶啦，你留唔低啊！咁里边咧亦都发生好多咧，就系、是、竟然咧有啲，即系佢做 waitress 嘅啫嘛。其实唔系讲，即系虽然讲系高级餐厅，但系都系 waitress 嚟嘅啫，高级 waitress 啫、咁 係 就話呢，佢哋平時呢好似做得好低，即係要好低微嘅將自己扮到，因為裏面嘅嚟得食嘅人呢都係達官貴人嚟嘅，唔係普通客。 冇錯， 係咪你會諗到其實係好似宮心計一樣呢，就係、是、入宮你得幫啲皇親貴就去服務佢哋嘛。咁你就要扮到自己好低微，但係呢放咗宮之後呢佢就會搵到佢自己。係呀，即係亂搞男女關係呀、食晒藥呀嗰啲乜都有嘅。咁啲人咧，表面上 勾心斗角啊， 冇錯，表面上 非常混亂啊，嗰啲都有。 表面上咧，對你好好嗰啲人咧，其實可能係害你嘅，係啊。你初初覺得佢咧唔係好好嘅，即係你會呢個人一定唔係好人，但係原來嗰個人係你好嘅朋友嚟嘅，後尾會變咗，係。 冇錯。 即係但係佢呢度唔交嘅喎。 真係非常有趣啊！ 非常之有趣。咁佢真係做曬，同埋唔止咁，你又扯係咁都唔好公心計啊！最公心計嘅地方咧就係、是。waitress 都可以變有錢睇嘅，咁就佢嗰度咧，唔知第二零三十已經講咧，佢以前有一個同事咧，即係呢個女仔係新嚟啫，佢哋啲人做好耐噶啦嘛啲，就同佢裏邊一個咧，即係都叫幾 top 嘅 waitress 啊，即係老闆最信任嘅嚇，因為佢識好多嘢嘅嚇，好犀利，即係好多嘢都大小事務都交俾佢決定嚇，啲客人啲你成日都交佢決定，佢話以前咧就同佢鬥嘅女，點咧？佢話嗰個女而家就嫁咗俾個有錢佬。 是 变咗一个有钱阿太嘅，系啊，佢同佢本来出身系一样，系咪好似《宫心计》入边宫女都可以做皇妃，甚至乎做皇后咧？ 系 啊，即其实佢有齐晒，即系呢个《宫心计》里边要做嘅嘢。但系咧，哇，佢嚟得好贴地，你睇嗰阵咧，每一样嘢都系，哇，如果现实发生就系咁噶啦。 系，你会对应到呢个真系现实故事啊，其实系。 点解做人处事咧？ 真系会发生啊！所有嘅 做人处事嘅嘢咧，佢呢套戏就讲到俾你听，唔系你谂咁简单嘅吓。咁但系咧，宫心计咧就系好假嘅，好胶嘅，即系你根本就冇可能一个宫女，你仲大支嘢过呢个 waitress。你个宫女随时冇命啊！如果你咁样做嘢或者咁样做人，呢度最多咪炒友，最多咪翻乡下。但人哋都会好珍惜呢份工作，但我唔想俾人踢翻乡下，因为佢里边咧有一个俄罗斯佬嘅，佢嗰个咧如果唔能够留喺度咧，佢就要翻祖家啦。 咁俄罗斯佬系光头嗰个啊？ 系啦，光头嗰个啦，系啊。 即系好似郑志文咁嘅样噶嘛，佢系。 郑志文靓仔啲咁就，郑志文起码似阿文丽苏啊。 啊，系啦。 佢呢，我仲觉得佢有啲似，好骑呢啊！你唔好谂俄罗斯佬好有型啊嗰啲，佢唔系啊，啲似僵尸 咁样嘅，有 系 cam 地，有啲似僵尸，即系好怪个样。所以佢初初咧就唔知啊，佢都怪怪地嘅个人都怪地。咁但系你唔熟个角色介绍啦，你大家有兴趣就睇下呢一套。咁你可以直接比较下， 好多角色 系啦，一个贴地嘅故事，原来好有魅力噶。 嗯， 系啊，佢其实冇乜特别嘅套嘢，真系讲一个女仔。喺嗰间餐馆 出醒嘅故事咁啊，就 系啦，出口出醒喺嗰度做咗七年之间嘅故仔。咁而呢个故事咧，系基于就系呢个作者啊本人嘅经历嘅。 嗯，所以好贴地啦。 但系咧，佢话唔系真嘅，佢里边嘅人咧系作嘅。但系咧，佢里边可能有好多嘢咧系借，即系由佢嘅生活里边嘅嘢去，即系去搵啲题材出嚟写落去咯。 系 吓，咁佢又冇话同成间嘢啲男人都搞过，当然系冇啦。佢话 呢個古仔嚟嘅啫，係咯。 嗯， 係，嗯。咁亦都冇話佢係靚女嚟咧，咁佢冇咁講嘅嚇。咁但係個戲當然揾個靚女嚟做啦。咁你要介紹下個女邊個？個女邊個？ 呢個做呢套戲個女主角咧，如果大家之前我諗前兩年睇過呢個係咪拍了小姐嗰套戲咧，佢就有份做女主角啦。佢就係做嗰、那個好輕身嘅，就要穿一對好重嘅鞋嚟聚住先至唔會飛上天嘅嗰、那個女仔，就係做緊呢一套戲嘅女主角啦。 唔會飄入去嗰、那個，我哋叫做空氣女啊。 係啦，就係、是、女主角嘅。咁我覺得佢呢度靚過。靚過做拍你小姐嗰時喎，你 又哦佢大個咗好多呢度。 我覺得呢度靚啲嘅，其實我覺得呢度靚。 佢之前係靚妹嚟嘅啫嘛，呢度而家大個咗好多啦。 大個咗好多啦，就係啦，叫做 Ella， 叫做 Ella 嘅，佢個名。 嗱咁佢其實個樣咧， 佢有做過 Kick-Ass 嘅喎。 嗱我解釋下先，而家個樣係點嘅咧？大概就好似係 Coverfield 十號啊。 嗯嗯嗯，係。 啊、即是那個女咁上一樣到啦，而家係個型嘅， 差唔多啦， 係變咗嗰啲型嘅，就唔係好似空氣女嗰陣咁嘅樣嘅。嗱、啊，冇錯，佢幾時有做過 Kick-Ass 啊？有咩？有，佢就係做嗰班咧，成班蝦啊 ，Cody 啊，蝦啊 ，Tit Girl。佢又唔係做嗰個大小姐，佢做個大小姐其中一個跟班。 第二集唔係第一集啊，係。 第一集冇大小姐嘅。係 啦，係啦 ，Kick-Ass 佢有嗰度，係啦，有嗰度。 佢翻學嗰陣啊。未有幾條女成日串佢嘅， 嗯， 有啲有錢女，有啲女即係有兩個跟班，一個黑妹，一個就我都唔知道算唔算白妹啦，因為佢唔係好似白妹嘅，你睇佢有啲似嗰啲拉丁嗰啲樣㗎， 係拉丁裔咁嘅樣嘅，因為 其實佢黑頭髮㗎，嚇 嚇， 佢唔係嗰啲即係唔係嗰啲歐洲白妹嗰啲樣㗎， 嗯， 係，即係有啲即係好有型嘅個樣啊，咁佢嗰時就係嗰套唔係好主角啊，但係咧其實佢一路都係做啲咧係啲可能啲主角啲後生版啊，即係例如乜嘢咧？大家唔知有冇聽過 Black Pitt 係爭啲同阿安祖連啊，即係好似話而家真係離咗婚啦，係咪？係 好似。 但係嗰時話住話蛋，點解咧？ 就是、因為佢啊。 咁佢嗰時就話 Black Pitt 係搭上咗呢個女啊。 哦，全民。 咁點係傳聞話係因為搭上一個女，咁但係實質係點又唔知佢哋話冇嘅。 係。 咁即係話咧，你可能覺得佢唔正啊，得 Bad Pitt 都話正咁啊，救命！即係我又唔可以話佢好正，話好靚咩？咁又唔係話好靚，咁有時唔係話一味靚噶，人可能有個魅力喺度啫嘛。 喺度，係 啊， 係 啊。眼大大咁咯， 系 啊，跳得好靓咁咯，咁又好靓咩？佢样咪好靓，个样又唔好靓嘅，系好正正常常咯，系咯，系啊。咁但系其实做咩咧？佢嗰时就原来就系帮阿安祖连拿咧 ，Magnificent 啊，即系呢个黑魔后啊，佢就系做咗后生版嘅黑魔后啦，即系黑魔后有细个嗰个样噶嘛， 系 细个黑魔后， 细个嗰个， 佢直情做翻安祖连拿嘅细个。咁可能係咪嗰時唔知點樣塌着咗嘅咧？即係咪點樣搞下搞下會楞咗個 bad bit 咧？咁我真係唔知啊。 哦， 其實佢會唔會同阿 bad bit 哋收養嗰啲細路差唔多大嘅咧？只不過嚇，因為嗰時好細個啫嘛， 細個啫 喎， 其實真 係嗰時好細個啫嘛，細路女嚟啫嘛，即係唔係好細都十幾歲，但係即係乜佢而家都唔好大㗎，佢而家先廿一歲啫嘛，咁多年。 當年我諗。哇！如果嗰陣黑魔後啊，黑魔後係2014年，即係四年前， 嚇、 啊，即係嗰陣時17歲咯。 哦，我嚟仲細啲啫，係 咯。係咯。 唔知啊。 哇！咁真係做得 咁、 啊、總 之 女啊，真係。 仲唔止，仲有好似咧係做過泰山啊，入邊係咪替啊肥？我哋叫啊肥精肥身啊。 係。 肥身嘅泰山條女啊，係嘛？咁嗰陣邊個做咧？就係、是、小丑女啊嘛。 小丑女係啦。 佢、 哦、 都幾肥㗎入面佢就係佢唔係後生，唔知做佢個 body double 啊，即係話佢好似裏面唔知係咪有除過衫定乜嘢咧？我唔知啊。 哦， 定阿肥真肥到咧，一定要揾個人幫佢做替呢個身咧，即係太肥，要揾個冇咁肥嘅幫佢做個替身咧，我都唔係好搞得好清楚啊。 咁又唔知喎，係咯， 係啦，都好搞笑啊， 係咯， 係咯。 咁佢做過好多㗎，係啦，即係其實佢參與過唔少嘅，即係科幻奇幻電影嘅演出，一路都係做啲女主角或者女主角嘅，即係一啲嘅後生版咁啦，係啦，咁樣。咁其實佢都有啲自己嘅戲，咁多人嗰啲係可能做下啲學生妹咁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做開主角㗎，係 啦， 做開主角㗎，係啊，即係第一二主角㗎，都唔係話做 Candy Fair 嘅，咁係 Kick 一二就比較即係算係配角啲啦，嗰時當年，第啲戲都係做一二角㗎，一二女㗎，係女一女二嘅，咁 OK， 咁呢套就係、是、就唔知點解啦，擔正咧就做咗套電視劇，咁其實喺外國呢度都幾多人睇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受歡迎喎？我唔知啦，本書就好受歡迎嘅，係咁而呢度咧最靚嗰個咧就係、是、嗰個好叻嗰個女啊，即係如果你講外形上啊，即係佢其實好漫畫嘅喎，係啦，即係好似你睇嗰啲日本啲少女漫畫一樣啦，女主角就梗乜都唔識啊，咁即係呢個就係讀者視點啊嘛，即係對餐廳經營啊、運作啊，對啲食物咩都唔知，紅酒係點分、白酒點分都唔知嘅，即係點樣可以一隻手攞三隻碟啊？咁佢成講佢點樣練啊？都講呢啲，咁佢都門外漢嘅角度就係女主角啊嘛。一去到嗰度，必定係一個咧超叻嘅一個女仔嘅。你搞到咧，佢好似同佢變成一個都唔知係朋友啊，亦敵亦友，一定有嘅一個成功嘅少女故事，一定有。佢呢個就係有嘅，嚇。咁呢個就叫做一個時髦嘅一個角色啊。咁嗰個都幾靚嘅。 啊 ，OK 嘅嗰、那個，你覺得個氣質都係一啲比較高貴啲、啊，即係上等啲啦。你個真係個感覺係。 係啦、啊。到劇入邊啦嚇，咁佢就識好多咧，即係佢只要咧一飲嗰隻酒咧，佢就可以講得出嗰隻酒嘅歷史啊，發生過咩事啊，點解呢隻酒有咩咁特別啊？咁即係中間發生過啲咩旱災啊？咁但係佢呢個酒莊就唯一冇受影響啊！即係佢可以講好多 background 俾你聽嘅，即係個故事入邊。咁、那個女主角都好，即係其實係有少少係。即係好 admire 佢，好仰慕佢。佢話點解你可以咁叻，識咁多啲嘢？佢話其實佢就係好白嘅。佢話自己好白嘅，即係中意就掘啲資料嘅。對佢嚟講，佢嘅係一個樂趣嚟嘅。咁佢話佢可以借好多啲書俾佢睇。咁佢話你一定要即係借俾我睇。即係佢話佢都想學呢樣嘢。佢好似好想好似佢咁叻咁。咁但係咧最奇怪就係呢個女咧，佢成日原來從佢個所謂青梅竹馬嗰條仔啊，個口中咧就話原來成日想翻鄉下喎。 嗯， 好奇怪嘅吓， 好奇怪。 咁你又以为咧，佢而家妒忌嗰个以前另一条女就嫁咗个有钱人啦。你初梗系咁谂嘅，普通人都系咁谂啦。点解佢同佢有心病？梗系人哋嫁得好啊嘛。但系咪以前系咪争个仔啊？你会好易咁谂啊？原来又唔系嘅。原来嗰个另外一个女咧，原来借啲钱成日翻嚟食嘢，就嚟成日同佢嘈交。咩事咧？原来就呢个女咧，即系呢个好叻呢个女，就想劝嗰个 friend 啊，离开个有钱佬。点解？佢话佢原来唔系做喺佢自己啊，佢只话咧想即系过啲平稳嘅生活，我咪搵个有钱佬嫁咗佢咯。 嗯， 其实佢就成日想劝佢唔好咁样啊，吓咁其实你冇咗你嘅人生啊，吓 系 咁系咪好唔同咧？同你一般嘅谂法系嘛？ 系啊， 你攻心计会唔会叫你唔好嫁俾个皇帝做皇后或者皇妃啊？ 嗯。 你成个皇宫入边嘅人。都是想俾个皇帝睇中啫， 系 嘛？ 系啊， 唔得嗰啲，即系唔得嗰啲啊，老啦，冇机会啦，你是同啲公公嘅啫，系咪？古仔系咁讲啦，佢呢度系咪？佢度讲康华其实有少少同阿同嗰个公公噶嘛，好似有嘢咁噶嘛， 嗯， 即系有嘢系啲好精神上嘅男女关系啦，系咯，康华嗰个角色啊。 是 即其实佢已经系嗰啲私制嚟噶啦，即系唔系即叫做嗰啲咩四个咩私乜房，我都唔记得佢私咩房，即其中一个头嚟噶啦，即系谢雪心，即下边嗰四大天王嚟噶，你当系 嗯， 即谢雪心就系嗰啲咩衰相公嗰啲啊嘛，吓 系， 即以前嗰啲啊大长今嗰啲啊， 系 即拜对威，其实呢个宫心计最初就系抄大长今嘅啫，吓系啊， 嗯 咁但呢一套鬼佬劇呢，佢反而呢喺一套現實裏面嘅曼克頓嘅故事呢，咁佢就講返一個其實幾攻心計嘅一個故仔囉，係呀，你冇諗過嘅，所以打份工啫，不有咁多嘢㗎咩？唔係呀，好多嘢㗎，原來你又唔可以呢隨便同坐低同客人傾偈呀， 係好多規矩要守嘅， 好多規矩冇錯，因为初第一集咧，佢第一日翻工就有黑人女人，以前系啲舞蹈家嚟嘅， 各位一個人食飯好悶啊，坐低陪下我啦。咁但其實唔可以嘅。係啊。 係。 咁同埋嗰個女仔咧，初初去 interview 嗰陣咧，佢叫嗰啲人做customer， 即係個顧客噶嘛。咁個老闆更正佢，我哋嗰啲係 guest， 係客人啊。嗱，你中文可能你唔覺得好大分別嘅，但其實你用英文，你用英文去理解，其實好大分別嘅。即係佢係好尊貴嘅，即係因為佢嗰間係一個高級餐廳嚟㗎嘛，嚟嘅人都唔係普通人嚟㗎， 嗯， 唔係阿豬阿狗嚟㗎，即係全部都係啲可能明星啊，老咗啦，以前係明星啊，咁或者呢個人其實係一個大有錢佬啊，咁乜你以為你可以隨便得罪嘅咩呢啲人？ 嗯， 係唔得㗎，即係係咪等同於喺宮心計入邊，你乜你以為你可以，即係你作為宮女，即係好笑，其實任何人行過啊，你都唔可以指手畫腳啦。咁我就算你唔知嗰个系太子，嗰唔系太子啊，都已经系一定系你嘅主子嚟噶啦嘛。 系， 即主子就系任何达官贵人啫。总之佢唔系奴婢就系主子噶啦。佢最细嗰个都系你嘅主子啊嘛，喺皇宫系嘛。你会叫佢你企埋一边，唔关你事，会唔会啊？ 冇可能啊。 吓，咁点知嗰俾佢咁样叫佢企埋一边，唔关事嗰个人就系个太子嚟嘅。跟住就好笑，即係太子真係馬俊偉，佢竟然話啊呢個女仔幾得意喎，呢個女仔拉出去斬啊，係咪啊？ 嗯，冇錯，冇理由嘅。 所以你真係講少啊，大佬。如果喺呢個咁嘅咩苦田馬頓裏面，如果呢個女仔咁樣得罪個客人，佢一定冇得做啊。跟住同埋唔該，執包個包下，係啊， 嗯。 是啊，咁我哋嗱，咁啊，连续嘅介绍咗两套嘢噶啦，呢度系嘛，就系《宫心计》同埋呢个，同埋呢个咩啊，苦田马克顿啊， 苦田马克顿系啦， 系啦， 呢一套系 咁我哋较为推荐苦田马克顿嘅，但系就唔系科幻片， 当然啦， 咁但系女主角都系做开啲科幻片嘅，咁同埋佢嗰啲其他嗰啲朋友啊、职员啦、啊，好似都系嚟自好多唔同嘅电影啊，同埋电视剧嘅，唔系 low body 嚟，不过我就唔系好认得啦，即系净系睇一睇就。其实佢有啲中文介绍咧，佢哋会写晒佢哋系嚟自边啲戏，好似有人系 X Man 里边一人嚟嘅，系有个女嘅，系啊，我都唔知边个打边个， 我都唔知喎、 啊。你知佢哋都唔同晒样噶啦喺度，咁我连个女出我都唔认得，系咪呢个嗰、那个系嗰个空气女嚟嘅咩？我都唔认得， 系咯、啊。 系咯，唔系我就见到话呢个女仔当时个样子都 OK 咁啫嘛，咁我都唔知系边个嚟噶，系咯。 其他嗰啲 我查下先，吓呢个女原来系空气女嚟嘅咩？我都唔知咯，系咯，系咯。 系啊，系啊。 我查资料先知啫嘛，系咯，系咯。 哦 ，OK。 咁而其他人我就冇特别查啦，但我见话啲介绍都佢各自都有自己出处咯，即系呢套戏唔系林短揾啲人嚟演噶，都全部人有出处噶。咁大家可以掘下先，或者之后再介绍啦，好嘛、 嗯？ 一公心计啊，讲唔完嘅，即系啱开始做啫。 几廿集？呢套就好短啫，呢套。因为呢套第一季只得六集啊咋。 哦，系咪即系苦田马顿得六集嘅啫。哦。 第一季得六集啊，而家已经做咗三集，已经做咗一半嘅啦。 原来系咁。 啊，系啊，好要，同埋佢每一集得嗰廿几分钟咧，你真系一日追晒六集。 哦，系啊，好短嘅咋，系啊，我要 短 一啲，我想睇多啲啊，反而。 你当睇套戏咁就得噶啦，其实要出晒六集。 唔系，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啊，里边讲嗰啲嘢，虽然冇乜特别嘅，但系好贴地。 都唔闷嘅，其实 系。系，但唔闷嘅，好贴地嘅。 系。系啊。 喂，唔止啊，学到系学到嘢啊，仲要 系 嗰啲点谈及嘅，有人取事啊，佢讲嗰啲酒嘅一啲嘅关系啊，同埋个餐厅里边一啲佢点样做嘢嘅一啲方法，哇，乜咁嘅咩？我真系唔讲，我冇谂过咁样，系咯， 系啊， 唔系，但系人哋唔系觉得佢虚构喎，你都讲系，冇错，冇错，平时咧嗰啲厨啊，成日喝佢嘅，因为真系好忙噶。佢哋做嘢嗰阵咧，大家唔好露皮喎，好差喎啲态度，好似系咁盯佢盯到佢晕嘅。但系咧，好奇怪地咧，佢放工咧，佢对佢好好嘅。 系 佢冇唔见得 两 包咩？ 佢哋其实 冇错，佢好 friend 嘅。嗱呢个咧，我同你讲喺真实嘅鬼佬翻工咧，真系可以咁嘅。 系放工去饮嘢嗰阵时候，有另外一个面 系揽头揽颈，系头先喺做嘢嗰阵嗰啲嘅黑面啊臭面，其实系做嘢嗰阵嘅一啲大家嘅冲突，做嘢上啫，系因为嗰个女仔真系做嘢打下嘢真噶嘛，佢唔系真系，佢真系打翻晒人，有边个猪佢砰咁，喂人哋个猪唔兴啊鬼啊，系咪先？ 系咯，真系嬲噶嘛， 嬲都正常啦，大佬你冇搞错啊，你唔得啊，唔好拎三碟咯，人咁样系嘛，咁即系佢真系做错嘢啊嘛，咁嗱而家啲人唔系喎，唔俾人闹得噶喎，翻工 系， 你仲睇多两集《攻心计》，学下刘心游啊，你想快啲死啊，你咪试下学佢咁咯，翻公司叫个老板企埋一边唔关你事，咁你试下咯。 嗯， 咁你得一个后果咪炒友啊，冇得一个后果嘅。咁我你又觉得即系咩所谓嘅东家唔得，打西家做你份份工，你都系咁啦。 唉， 即系冇份工可以做过，唔好啊！以前话冇份工做过三个月试用期，唔系啊，而家冇份工做得过一个礼拜啊，有啲人。 系， 系啊，咁你咪嗱，你到底应该学下呢、這个。呢、這个田虎曼克顿啦，定系应该学攻心计啊？咁你自己去衡量。我觉得呢套鬼佬剧咧，真系好多嘢学噶，成有嘢学哦，成有得睇啊！你净系话我想学下啲嘢食嗰啲嘢啊？喂，都过啊！即系佢有讲食物噶、哦， 系啊，拍得好靓噶啲食物佢。 唔系，因为佢只系讲餐厅噶嘛，虽然佢唔系讲煮嘢，但系佢冇错，牵涉到煮即系食嘢啊、饮酒啊嘅啲嘅知识噶。好嘢啊！我呢套嘢好好好睇，系啊，咁啊推荐你大家吓。攻心计就讲下啲，即系讲埋攻心计少少啦，我详细迟啲再讲啦吓。讲到有排做，乜嗱讲下啦，咩麦玲玲啊，咩事？咁啊李隆基又唔系李隆基啊，即系点解话内地又未有做？但我见到最新咧，内地终于上咗啦。 哦，内地都停咗啦。哦， 上唔系因为我见到终于有十集啊。但其實你都知無線係做咗一個禮拜㗎嘛，邊個係十集呢？咁如果你見到十集呢，就因為內地已經上咗啦。但之前嗰個禮拜呢，真係未能夠同步嘅。大家講下啦，我真係冇氣呀，呢發交咗俾大家。 阿芬你講，我都唔係好知個情況喎。 因為呢其實本身就佢呢套都係同呢個企鵝嗰邊一齊搞㗎嘛。係啦。咁、所以呢一定是內地和香港同步過的啦，但是呢出的時候就無啦啦就說內地那邊就沒得睇，咁還要是突然沒得睇的，即是不是一早講定的， 這樣 是啦，咁然之後就官方在官網那裡就出了公告，就說好對不住啦，咁未有得睇啦，咁樣咁啫，咁之後就唔知系咪依家有啦吓，咁我都冇再去 follow up 吓。 但肯定有，如果唔系会有十集嘅。 点解冇得放啊？咁有冇讲点解唔俾佢做啊？ 佢官方又冇正式答嘅。 嗯， 系啦，咁但系就有人就估就话可能封杀啲网剧封杀咗啲叫做咩古装剧系啊。咁有人咁講啦，咁亦都有人話因為呢、這個入面有人支持呢、這個佔中咁樣咁，但係呢啲其實都冇人證實到到底係點解嘅係， 咁樣啊， 係啦， 咁奇怪， 咁就總之各方面都有人講咁，但係就冇正式嚇。真系知道点解啦吓， 系咪出批文嗰边临时起价？ 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啦 吓，系嘛？俾唔啱佢要个价钱，咁咪 hold 住咯，即系同个攻心计入边嘅剧情一样啫，系嘛？ 吓， 系嘛？你俾多几定银两咯，咪得咯，系嘛？会唔会啊？ 都唔出奇啊！ 我觉得讲到尾都系呢啲嘅啫，吓内地冇第二样嘢嘅，系除咗钱都系冇第二个关系嘅。即系除咗利益嘅意思吓，冇第二样嘢噶。 唉，都系嘅，原来 其他嘢全部有得倾嘅，点解冇得倾啫？吓，点会关啊？麦玲玲事啫，麦玲玲出一出啫嘛，同埋都未出过，甚至都唔知几时出嘅。咪呢套剧啊，连阿周秀娜都系出一出嘅，就系李维主演啊。吓，卖个名出嚟嗰阵就好似主演嚟，其实唔系噶客串嚟。主要好似话听讲系第十八集先有嘅。收手啦，跟住出一出又冇咗噶啦，系。好，咁仲有冇？咪咁麦玲玲啦，讲下麦玲玲啦，咁触望，系咯。 人哋冬季啊，嗰啲都係最矚目啦，係嘛？咪冇咪暫時都見到幅相嘅啫，就話個金鋪女老闆嚟嘅啫，就唔係啲咩宮入邊啲人嚟嘅，唔係。 哦，我都淨 介紹嗰度係咁講嘅。 係啊，我哋 叫咩金夫人嘅，好似叫做 已經已經定神啦。 唔係喎，好多人就係話應該李隆基做翻李隆基。 係。 即係大隊嗰啲李隆基係即係唐咩唐咩王啦，佢元王啊，即係佢個朵係咩啊？唐元松啊，係啦。咁其實唐元松係邊個咧？就係佢老來就入花叢就係及中呢、這個楊玉環啊嘛。係。即係我哋成日講肥環嘅，真係肥環係邊個咧？咪就係、是、楊玉環咯，即係楊貴妃啊嘛。係。係啊，你估係啊？喬本華 落嚟 真 係。喬本華落嚟啊！ 係咯。哦，咁我唔排除啊，楊貴妃其實都係喬本華落食肥咗咁嘅啫，可能個樣底係靚嘅，不過肥食肥好似豬咁啫嚇。咁但係以古代嚟講咧，個個餓到皮黃骨瘦就視為係窮鬼啊，食到肥還咁肥，咁咪就係有錢女咯，即係咁先夠貴格噶嘛，係咪？ 冇錯。 我哋一直覺得喂肥到咁就唔健康啊，同埋即係佢好唔節制啊，咁而家你咁諗啫。喂，當時食都冇得食嘅，肥先係你食可以食到肥，係咪代表你有福啊？有即係有同埋有地位啊？係咯，咁可能有啲咁嘅關係啦。咁事實上你睇啲古畫咧，就算連外國都係㗎。你睇下嗰班咁嘅皇親國就邊個唔肥到只豬咁啫？ 嗯。 咁我相信喺古代的确系咁嘅，系咪？即系如果你可以 keep 到皮光肉滑啦，系嘛，同埋有啲肉底啊，可能真系已经系叫靓女噶啦。其实靓女意思即系可能你有一定嘅身份咯，系咯。嗯，嗰啲穷人咪皮黄骨瘦咯，可能就系咁简单，即系未必一定佢样靓嘅吓。咁亦都有讲法就话，呢个杨玉环啊，即系杨贵妃啊，系跳舞好叻嘅。 嗯， 咁啊，的确系佢肥到咁，跳舞好叻，咁啊即系洪金宝。喂，咁呢个我都想睇下，的确应该都几精彩系嘛？ 系 吓吓， 即系咁，即系好似呢个日本依家好红嗰个咁啊？ 点样咧？ 有咩？即系噏唔起个名咧？有嘅， 有个肥婆跳舞好叻嘅。 佢唔止跳舞叻，佢直情系即系啲艺能好劲嘅，不过我唔突然之间识嘅。 肥到咩程度啊？ 细细粒过呢铺咯，应该系。 但系佢咩好叻啊？ 舞艺啊，好似都有跳舞噶，我记得系啊。 系嘛？喂，我真系唔识喎，啲咁嘅人。 吓、 啊？有啲咩人？ 系阿道边静美啊，系啊，记得。 哦，你讲道边静美真系。出个扭蛋添嘅，好似劲到系，系咪啊？系咪嗰个？ 哦，扭蛋咯，唔知有冇啊？不过即系呢排连香港嘅呢个海报都有佢份。 道边静美系咪嗰阵时做咩？着套西装又会变靓仔嗰、那个？另外嗰边个女主角系咪就系道边静美啊？ 哦，咁我唔知喎呢、這个。 咁样几多岁啊，大佬？你讲嗰个？ 我哋记得 系后生女啊。后生嗰阵阿姑嚟噶， 都后生嘅， 廿零岁， 后生嘅， 系 啊，哦， 系咯， 你见到呢个 有啲广告嘅而家， 哦， 系啊， 咁啊，睇欣怡可唔可以成为香港版啦？如果系咁，系咯， 系啊，可能都得，系啊，我去成个， 你见佢唱嗰啲 M V 咧都跳晒噶，佢后边嗰两个伴舞啊都唔瘦噶，但系都几好嘅喎，跳得，系啊。系啊，咁我怀疑杨贵妃话系呢只啦，系啊，即系哇肥到咁，但系身手灵活系嘛，洪金宝都系咁啫嘛，你点解咁中意睇洪金宝？哇，佢肥到咁，但系佢可以啪啪啪啪啪噶，啪啪啪唔系你谂啪啪啪啪，佢拍个自己个肚啊，拍到有声喎，吓，咁啊好劲咧，系咯，咁系咪杨贵妃都拍自己啊？拍到有音乐系嘛？ 咁样， 系咯，即系佢敲击乐系唔使打鼓打自己啊？ 系， 唔肥点做到咧？系咪？系。咁啊，系咯，咁啊，点解佢哋问啊？点解唔揾啊麦玲玲做啊杨贵妃，李隆基做翻李隆基咧？咁好啱咯，咁样。咁不过即系你咪真系想睇咧？咪你一件事啦，系咯。咪因为当时嘅嗰、那个皇帝已经几廿岁啊，得百嚟噶。 哦，咁样啦。 吓，即系唔系马俊伟啊？系真系变咗李隆基啊？ 係真係嗰個李隆基啊！ 真係李隆基啊，變咗嚇嚇。咁、啊啊、而次次做親呢個楊貴妃咧，都唔會揾肥婆嘅喎、哦，即係我電視或者電影都係啊，一定揾靚女嘅喎、哦，係、啊。即係靚唔靚啊？唔知啊，但起碼係瘦嘅，係啊。 嗯。 咁啊，唔係好同歷史啊相差好遠嘅，係啊，冇錯。嗯。咁啦，咁啊 ，anyway， 咁啊，其實就唔係話咩。做啲咩大角色咁啊？但係唔知乜大家就 focus 曬喺阿麥玲玲身上。咁同埋咧，你以一眾嘅師傅嚟講咧，即係麥玲玲啊，算係 involve 得最多，即係真係去拍戲或者拍劇㗎。係 咯， 仲要係咯，唔係佢裏面做翻一個普通嘅，即係一係做翻一個師傅啦，一係就做翻一個普通人都 OK。但佢淨係可以接一啲丑角啊、下巴嚟做咧，即係你冇諗過啊？ 係咯。 嗯，即系叶柳都拍过戏噶，叶柳都拍过戏啊，系咪？ 系啊。 咁你一系就真系里边都升翻个议员，一唔系咧做过一个家庭主妇都 OK。咁但系你唔会做一个丑角色，例如做阿 Bob 个老婆咁，仲要低能嘅，咁你唔会噶嘛？系咯， 系 即系吃得咁开咧，即系吃得咁开咧，就真系一种师傅里边佢都算系首屈一指嘅。 系啊。 咁亦都真係學唱粵曲㗎喎，有一次佢唔知有一次表演到真係唱，即係我意思即係都係無線，佢淨係唱粵曲，都唱得 OK 嘅喎，係啊， 嗯， 係啊，即係佢都幾有興趣向呢個影視界進軍嘅，係，嗯，係咯，咁所以大家都話下次不如直接開一套楊貴妃咁等佢主演啦，係咯， 再加埋李隆基做翻李隆基咁就可以， 係啦，咁啊應該。真係好掂， 係唱聲咩？ 因為其實佢嗰段啊，仲攻心計啊，因為其實呢個楊貴妃係俾人勒死噶嘛，即係俾呢個啊高力士啊，即係當時一個大太監啦，即係因為要平息嗰啲軍隊嗰啲即係佢哋軍變啊，咁而冇辦法啦，即係當時嘅李隆基係要即係平息嗰啲人嗰個憤怒咧，就唯有即係下令就。即係要殺咗楊貴妃，咁但係咧好多傳說就話咧，其實楊貴妃冇真係死嘅，話當年咧其實揾個宮女頂嘅啫，係啦，即係話就揾只豬都搞得掂啦，我諗係咪就都分唔到係嘛，係咁佢就話咧，原來就秘密就逃走嘅，即係有人有個講法，乜皮逃走路線先至犀利，以當年古代唐朝喎、啊。咁有一說呢就係逃咗去日本。 嘩。 咁而家日本呢係有呢個楊貴妃墓嘅。咁而呢日本有好多女明星又唔知乜得冇男明星㗎、啊。就聲稱自己呢其實楊貴妃嘅後人就包括呢、這個係咪山口百惠呀、啊、一眾都話自己其實佢嘅祖先其實係楊貴妃嚟嘅。 咁樣。 冇錯。咁而呢個千年女王呢 啊 其实场景入边咧，其中一代都系杨贵妃嚟嘅，即系佢有埃及表后啊，杨贵妃都系原来千年女王嚟嘅。嗱，你可以想象下咧，杨贵妃呢个人物咧，即系原来都几外国人几即系出边嘅人咧，都几注重同埋认识嘅一个角色嚟嘅。即系唔单止系中国人认识，即系等于呢个狄仁杰啦，你或者狄仁杰，即系唔系个鬼佬就识狄仁杰嘅。 系， 系啊，即系狄公案其实有翻译成英文咧，喺外国系有人睇， 好似福尔摩斯咁咯，当系。 冇错，即系佢直情系，系啊，冇错，字睇得啲嘅，系啊。咁但系当然就唔系搞到刘德华啲咁啦，即系人哋是包公嗰啲啦，即系一个公案啊，即系现实嘅一啲案情。咁可能佢真系根据当年嘅一啲嘅记载咁。佢真唔真捉我唔知啊，咁啊包公我谂都唔系真嘅话吓，咁我唔知佢即系唔参考真伪啊，即系就话嗰个人物其实系几出名嘅，去外国，咁由杨贵妃都系，咁啊出到日本都唔奇啊，中国去日本都仲有可能，再另一个出走路线更加匪夷所思，去咗美国 啊， 冇错， 当年美国系乜嘢地方啊，仲系， 吓我真系唔知，即系有冇搞错啊，美洲。我鬼佬都未發現我，點解我喺美國啊，大佬？即係楊貴妃走咗美國，即係啊！你信唔信就得你，即係你。佢唔係放鎖，佢即係咩份移民啊？ 即 去到等于放逐嘅啫，嗰阵时嘅美洲大陆系。 我唔知佢啊，佢咪成为咗第一班红番咧？ 系咯， 系啊， 哦， 吓，都唔系好清楚啦，我都系啦，变咗 Best World 变咗系嘛？ 唉 ，Best World 我咪应该讲到有杨贵妃嘅，应该讲下系嘛？ 应该有咁样， 应该要有啊。 乜？因为而家去咗佢隔篱个日本城啊， 系日本， 去咗日本城，去咗日本城马来加斯啊，我见到有呢个啊真田广之啊，同埋呢个咩啊，谷地林子啊， 两个都有份做，系啦。 咁原来一早喺 Westworld 嗰边应该出现杨贵妃啊，麦玲玲 啊， 就比较符合历史啊。 系咁，系。 所以其实咧系大有故事，同埋咧佢嗰场斗争咧，可能系比佢而家呢个李隆基点样可以做到皇帝，系更加，嗰咪就安史之乱啊嘛，大家咁啊听过。 系啦，系啦，中正 啊，系咯。系咯， 佢 都听过啦，系咯， 跨国嘅话可以拍到， 我犀利啊！呢个劲啊，国际事件，仲有后传啊， 唉， 系咯，仲有后传咧， 八位啊， 拍到三十八位，赤的乜乜系嘛？ 唉，正啊呢啲， 赤的乜乜嘅前传啊，嗯。佢嗰个血嗰、那个白血病都系遗传自杨贵妃啊，原来。 咁样， 是但啦，系啦，咁总之就其实都几过瘾，嗰个故事反而，咁但系点解佢哋唔系拣呢段故事嚟拍下李隆基后生嗰段故事咧？咁 系，下一集。 即系你再之前又有武则天啊嘛，佢又唔讲喎。 唉， 系啦，佢唔知点解拣呢段嚟讲，咁啊唔知啦，因为可能呢段系咪调翻转，佢杜撰好多人物落去咧， 因为 始终唔系大家咁 咁啊，你可以 即系冇咁熟悉，冇错，系啦系啦， 好多嘢捆绑住，可能系 系啦。咁啊，胡定欣个角色系有嘅，其实就系嗰所谓皇后啊，即系佢真系姓王嘅。咁啊呢个姓佢哋叫王尊啊嘛，咁啊个名系佢作嘅啫，即系佢唔知道叫咩名嘅，即系历史上，但 系 总之姓王嘅啦。咁啊，其实都系死嘅，最尾即系历史啊。其实佢呢段啊，讲我哋真系会啲人系点讲啊？即系三更穷五更富，好多人咧呢头做咗皇帝皇后，转头俾人杀噶。 哦，咁样。 咁可能呢一样嘢咧，的确唔系咁，但系佢成个朝都系咁噶啦。你揀邊段一樣嘅啫，咁都係咁嘅，咁所以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專登揀呢段，因為我又唔好明，咁照計阿馬明啊，同阿邊個啊，另外一個叫咩啊，蕭正楠咧，應該係作落去嘅嗰啲，係， 哦， 應該冇，咁但係佢兩個最奇怪嘅，明明嗰你喂成隊咩龍武軍，大佬佢都統領嚟噶嘛，喂，大佬你會講先啊，龍武軍成萬人噶， 係。 即系万人嘅军队嘅统领，平时得闲两条友行孖必出去查案，你真系当佢咩？即系咁，以一条宫女同佢讲话，我有个姊妹俾人屈咗入去坐监，你又帮佢无端去查一查就好笑。佢查一查又话咩？话阿黄心颖偷咗佢戒指，咁但系咧话佢偷戒指嗰个王妃又啱俾人杀咗，死啦！咁点算咧？咁啊永远要坐监，咁啊话要帮佢查，点会帮佢查啊，大佬？咁结果就。就唔知点解咧，最尾原来唔系人偷嘅，佢就原来系只乌鸦担走咗。佢仲可以搵喺个乌鸦巢度搵翻喎。即系阿萧正楠，哇，犀唔犀利啊？ 搵到只乌鸦。 系啦，唔系佢唔系佢搵到只乌鸦嘅，喺度百思不得其解嗰下咧，就无端端只好 C G 好假嘅电脑乌鸦飞过。 哦。 你知几假噶啦？佢啲特技啊！即系我唔知点解连乌鸦都要假噶啦，咪求其放石咪得咯。 系咯， 吓你冇你咪求其搵啲乳鸽游黑佢吓，求其啦系咪？不竟然 C G 嗰只假到吓，我以为蝙蝠侠添啊，初唉。咁跟住佢就谂到啦，就话啲乌鸦其实系会即系中意啲系嘅，咁呢个系真嘅，即系中意啲即系闪嘅嘢噶嘛，佢哋话吓。 系 冇错，系啊，系真嘅呢样嘢。因为有啲漫画都有玩过呢样嘢嘅，咁呢个桥冇问题嘅，桥冇问题，哇！但系拍出嚟真系好夹，咁佢就一票分工好劲嗰啲。但系呢度最奇怪就有武侠成分嘅，即系你通常咧讲宫廷斗争啊嗰啲，唔会话嗰啲人啲武功盖世啊咁噶嘛？ 啲咩宫心计之类，即系总之你呢啲吓，尤其是女人戏咁更加添。 唔係，即 係 武功嗰啲就係正常武功嗰啲武功啫，掹下劍吉死人就梗係得啦，係啊。咁但係佢唔係嘅，飛曬天啊咁啊，哇！得你真係還起碼還珠格格嗰個程度最少，即係佢未去到風雲嘅 ，OK， 未有一掌打爆座山就未得，係肥力伏龍啊，隨時跳上棵樹啊有嘅。咁咪一跳跳上咪攞個雀巢嚟就揾到個戒指，哇唔係呀嘛，即係無厘頭嘅兩條友嘢做埋啲咁嘅嘢，即係即係佢而家係一個金田一多啲嘅個路線係，成日不斷發生啲案件佢哋都去查。好， 好啦，咁啊今日啲題目應該講曬啦，咁啊講啦，下個禮拜上咩戲啦？ 下個禮拜真係真係低谷喎、啊，真係。 係。 首先喺下个礼拜得翻一个礼拜啫，就5月31号啦，即系， 冇错， 就要有一部叫做《中英街一号》， 系， 就宣传，我见到网上咧都好多人谈论嘅，其实呢套戏，咁文化界啊都会讲，但我就冇乜资料对呢套戏咁啊，新啲有冇咧？ 呢套啊，我见佢嗰个宣传都真系都几劲嘅，因为吓依家其实都未正式上啦，就已经开始有人谈论紧，同埋有啲可能优先啊，即系我记得阿 Oscar 可能都睇咗嘅，咁但系咁就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啦，因为其实下个礼拜反而冇乜嘢讲， 系冇乜真系嘅科幻片啊， 系啦， 所以可能嗱交俾佢同我哋讲一讲呢套， 系啦，咁呢套中英街号咧，咁就好明顯就係講緊香港㗎啦，其實背景就係、是、咁。咁另外佢就應該都會講到呢個2019年嘅未來嘅，咁但係就少少未來啫。係啦，佢本身就好似話係60年代咁啊，係啦。 係即係可能講呢、這個社會嘅變遷，即係香港嘅變化咁咯。我係有啲歷史嘅。咁嘅電影囉，我覺得係、或者可能搵返我哋香港嘅價值都唔定嘅，喺呢度係可以 係啦，咁就我都建議大家可以入場睇下啦，支持下啦， 係好啦，咁另外有套動畫，就日本動畫，就叫做，因為呢個我真係唔需要呢個日本動畫，就叫做影畫中二病也想談戀愛 Kick on me 呀， 係 我諗啊，交俾阿新啲講講呢套係咩嚟 啦，係呢套嘅話都係 fans 戲嚟㗎啦，如果你有睇過呢個中二病也想談戀愛咧，咁就必定要入場再睇。 呢個係電視嚟㗎，中二病也想談戀愛係。 咁 應該 係。哇，都好耐咯，我諗都可能四五年啦，應該至少係。係。咁就講個女主角，咁就其實佢係正常人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其實有少少心理病之類咁啦，就變得好。唔識同人相處啊，同埋咧成日講一啲即係好動漫入面角色會講嘅嘢嚇，咁即係佢個世界係現實嘅、本身係現實嘅，但係個女主角就成日會帶你入去一啲佢嘅奇想入面咁樣咁，咁同埋即係都係啲青春愛情嘅喜劇咁樣講、 都有愛情成分嘅，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中二病啊，也想談戀愛啊嘛。 咁受唔受歡迎㗎？當其時， 我當時都幾受歡迎㗎，係啊。 哦，咁又因為我完全唔識，哦就係、是、咁。 因為女主角都幾可愛嘅嚇，啲人都係睇女嘅啲圖。 咁啊係。 係，同埋講講佢個女主角個配音就係內田真麗啊。 係。 係，咁係邊個咧？就係、是、如果有睇開日本動畫啊，當然都會識啦。咁但係其實佢亦都有拍過真人嘅。嘅作品嘅，就系呢个都好鍾意嘅呢个非公认战队啊。 佢系咩战士啊？ 佢唔系咩战士，佢系嗰个博士，系啊。 哦。 系啦，咁系佢喺嗰套戏入面都好可爱嘅，我系睇咗嗰套之后先开始，系睇佢嗰啲配音嘅。 哦，原来系咁，好咁都要即系中意日本动画嘅，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套戏。 系啦， 好，跟住就会有一套我哋早两个礼拜都已经谈论过噶啦，就 系、 是、叫《未来杀机》啊。 系啦，到底到底系咪真系上嘅咧？ 系因为大家都知呢套其实是 Netflix 嘅电影啦。 系啦，同埋 香港嘅 Netflix 就冇做到嘅。 冇错。 即系同当年猎杀星期一一样啊，都系 Netflix 嘅，但系 Netflix 香港系冇做嘅， 連而家都未做㗎，唔知點解呀，隔咗咁耐香港嘅 Netflix 都係冇連殺星期一 㗎，係 非常之奇怪嘅。咁如果大家想睇嘅或者鍾意呢個女主角嘅，咁都可以入去睇下嘅。 不過就大家小心啲啦，呢套嘢都個感覺上係幾悶嘅。 係，如果你想聽返個劇情呀，或者我哋點評論呢，我哋應該前個禮拜應該已經講咗㗎啦。 係呀係呀。 係啦，咁大家可以聽返嘅。 冇錯。 冇錯。咁就跟住一路殺落去呢，有套叫做《危牆殺六》啊。 係。 對窩英文名。咁呢其實我就唔知咩戲嚟嘅。咁但係演員呢就有個就大家都應該熟悉嘅。 哦， 係邊個呢？Quicksilver， 即係係Marvel嗰邊嘅Quicksilver，即係Kick-Ass啊。 哦。 就佢做主角嘅。 哦，係Kick-Ass嚟嘅。 係啦，因為Marvel嗰邊即係復仇者嗰邊嘅Quicksilver嗰個。 係，即係Ham咗嗰個。 係啦係啦，咁就佢做男主角嘅。咁就大約係講啲咩嘅呢？啊，跟住呢套戲。 呢套戏我可能之前有睇过个 trailer 嘅，不过就嗰阵时唔系好记得啦。咁就讲佢哋两个美国士兵咁样，咁都系啲追击手同埋嗰个观察员咁啦。咁就喺依一刻打仗咁，咁就其中一个就俾人哋射中咗，咁另外嗰个咧就即刻去搵个 cover 咁样，咁就系喺嗰埲墙嗰度咁啊吓。即係因為佢嗰度四周你知啦嚇，伊拉克咁樣周圍都係沙漠，咁佢求其揾埲牆匿住先嘅啫嚇，咁就但係因為佢嗰個 friend 就都其實未死嘅， 嗯， 係啦，咁佢瞓低咗，咁同埋咧你知道如果追擊手見到有人瞓低咗嚇，但係佢冇死嘅話即係你隨便喐啊，應該話之後你冇死佢一定係射多幾槍嚇，咁所以佢就扮死嚇喺度。帮冇死嗰、那个咁就即係或者冇事嗰、那个去睇下到底观察到边度即係嗰个敌人到底喺边度咁样。 个个吹口就係讲啲咁多嘢啫。 係啦，咁。 即係冇理由成套戏就係讲咁样係咪即係一条友扮死一条友两条友对峙咁好难搞喎套戏係。 似乎可能都大半套戏係咁啦。咁嗱，咁呢个咧就要睇下到时吓、啊、个导演吓同埋啲演员到底得唔得啦 吓。系、啊、系，个手法点样啦？ 系、啊。因为真系吓两人一景吓、啊、个正常呢啲咧就唔会影嗰、那个敌人到底系点样。系啦系啦。 光嘅 系。系啊，整多系无啦啦有啲子弹飞下埋嚟咁就算噶、啊。 明白。咁同埋要讲一讲咧，套戏其实喺。去年北美已經做咗啦，2017年嘅戲嚟。 哦、oh ，OK。 咁我就真係唔知點解，唔知咪涉期啦，又下個禮拜。 係。 不涉啦，下個禮拜有一個空檔嘛。 因為好奇怪嘅，我睇呢個 WMOV 咧，就有呢套戲話準備上啦。但我睇呢個 XK Movie 6咧，就見唔到啊，唔係 ，sorry， 都有呢套戲。 都有呢套 戲。睇咗睇咗。 都幾實拿實齒㗎啦，都。係。 正常應該都係會上嘅。 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咁樣可以。 系 咁跟住数嗰套咧，我啊真系唔知系咪真系十男十点会有得做嘅，咁都因为我见到有咁，我都尽管同大家讲一讲啦。 系 一个丧尸戏嚟嘅，叫做《丧尸出笼》，厮杀血怒啊，三级片嚟嘅。 系 咁咧，呢套咁嘅嘢咧，其实咧喺 Netflix 啊，已经上咗一个月以上噶啦，上咗架。 哦， 即系香港 Netflix 啊，咁香港 嘅、啊、香港 Netflix 都有。 系啊。即係大家如果有裝 Netflix， 其實已經撳到，但係套個名就叫做都係叫喪屍出籠，即係佢係翻拍八幾年嘅一部舊戲嘅，其實係。 哦、oh ，OK、 啊。嚇，當年都應該係叫喪屍出籠嘅，咁就但係個副題就唔同嘅，因為佢嘅英文名叫 Bloodline 啊，咁Netflix 就譯翻叫做血脈嘅，但係佢而家上戲院咧就變成叫做屍殺血路啊。 係。 係啦，咁我喺個幾月前都睇咗㗎啦。 哦， 咁你去点都好啦，咁总之就报咗俾大家听先。 系， 咁就下个礼拜会话会有一套咁嘅戏。 系，咁，我见到系三级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就我都唔明点解三级，因为我喺 Netflix 睇都唔系好三级嘅。 咁样， 我觉得 Walking Dead 就三级过去嘅，纯粹场。 咁样，即系会唔会连呢个死侍都三级过佢啊？ 我绝对，绝对系啊。咁其实都好留下嘅，其实呢套我就唔大家。太推薦大家入戲院裏面睇㗎啦。 哦 ，OK， 係，咁如果有 咧，咁如果下個禮拜，如果下個禮拜真係有得做嘅，咁我先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啦。 好， 吓，因为而家就唔长讲啦，系啦， 嗯， 系啦，咁点解会今个礼下个礼拜啲戏会咁差咧？其实可能因为都系接跟住嚟嗰个礼拜，跟住嚟嗰个礼拜嗰个 有咩劲嘢咧？ 就系《侏罗纪世界》啦， 哦， 喺六月七号就会上啦。 系， 咁我谂因为咁样咯，都摄一摄一，同埋因为你后面压住嗰扎大片，即系《星战》啊、《复仇者》啊、《死侍》都仲 系，都仲喺度。 吓，因为虚位真系冇乜俾，冇乜剩啊，所以就摄一啲旧片出嚟。咁可能系因为咁，所以你又会见到好多其实已经好旧嘅戏，唔知点解都会掟翻出嚟上啦。 嗯， 可能因为呢个咁嘅原因。 O K， 系啦。咁就六月最大电最大嗰套戏就一头一尾包办啦，就月头月尾啦。咁月头就《侏罗纪世界》啦，月尾咧就应该就去到《蚁侠二：黄蜂女现身》啦。 哦， 呢两套应该就系包办咗最一头一尾噶啦。 系 吓，中间都仲会涉下嘅，就有套我哋一路讲叫《第五次元》啊 ，Tusk 话呢套戏都唔知系咪真系会上嘅，讲咗好耐，过年讲到而家啦，嗰套就 系。咦，咁但系呢套我都见到两边都系有资料喎，咁 两边都有嘅，可能真系 即系可能个机会大啲啦。 系，咁另外就系、是《渡海豪情》《百尾千娇》啦，咁呢个应该都会上嘅，其实系， 嗯， 系啦，咁就另外嗰套我哋早几个礼拜亦都讲过嘅叫做《来自星空的爱》咧，佢 都 话系四号做嘅，咁我知坚直流啦，呢、這个系。 系真系唔知啊， 真系唔知啦。 诶，到时睇啦。 系啦，到时大家再留意一下咯。系啦，咁六月就差唔多系咁上紧啦。 嗱，咁我补一补有两套啦。咁就呢、這个《Cop Gears》啊，即系老老收啊，叛逆呢个老老收。 系系。 二，即系呢个剧场版第二集啦吓。咁就半道都话会上嘅。咁但系我又好奇怪，佢呢个咧。又冇个日子喎，就系话六月上嘅，咁同埋咧，净系喺 HK Movie 六嗰度见到啫吓，呢、這个 WMOV 又唔见呢度， 系咯，我都见唔到嘅嗰度系， 系啦，咁就系到底上唔上 咧？ 吓，冇啊，佢直情冇话几时上啊， 冇咁样， 系六月，净系话六月。 啊，你仲有一套另外讲嗰套 系，另外嗰套就系叫做《绝命酒店》啊， 哦，上个星期你都有， 系啊，上个礼拜我有提过啦吓。系啦，咁就因为都睇又再见到佢嗰个 trailer， 系点咧？觉得 咁就我谂应该都几好睇嘅，即系佢个似乎即系好似John Wick嗰间酒店咁啊，佢讲到佢呢班人嗰度系，咁同埋会喺入面嗰度真系有打嘅，系啦， 哇，真系有动作嘅， 系啦，咁因为佢哋就即系总之收咗个客，咁、那个客就似乎有拍咗嗰个。啲有錢佬嗰啲或者係啲黑幫啲嘢啦，咁樣咁然之後翻黑幫又會殺入嚟咁樣咁。 其實係咪講嗰間酒店咧？你只要你就算係罪犯入到去，就冇人喐得你㗎啦，係咪咁㗎？ 其實都係。佢個 rules 都係即係 John Wick 嗰個咁樣嘅，係啊，入到去之後咁就要守規矩啦嚇。如果唔係嘅話，啊就都會俾人懟嗰啲咁樣。咁同埋入面啲人都有身懷絕技啊，咁又有刀片女喺度嘅呢套戲都 係 係啦。 咁都應該都幾得意喎，其實 係啊，應該都好睇噶。 嗱，我見到演員表咧，有朱迪科士打嘅， 係冇錯。 佢今次係做緊咩角色嘅咧？係老闆娘。 係冇錯，就係、是、老闆娘。咁同埋佢好老嘅，真係老嘅。係。 我真係已經大年紀㗎啦，而家已經。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OK， 咁都值得留意一下，如果咁呢度。 係啊，同埋好似有嗰、那個。阿大隻佬啊，即係呢、這個，我唔係好肯定係咪即係呢個 Star Lord 嗰、那個嗰、那個大隻佬。 即係我即係嗰個大事，即係個出個手。 係啊係啊。 哦，即係佢都好似有機會做有得做嘅，有份。係 啊係啊係啊。 哦，咁都可以。 即係都係做好人，即係應該話係酒店入面嗰啲人咁樣。 即係假笑啦，今次應該。 啊，係啦、 啊。係啦、啊。OK， 咁可以廿一號做，係啊，因為可以留意一下啦，又。 係啦、 啊。OK。 咁就系咁多啦。 好，局最后嗰啲就迟啲先讲啦，系啦。 嗯。 好，哎，我想讲一讲个《绝命酒店》，除咗你头先讲啊，仲有阿《侏罗纪世界》嗰个博士啊，即系变形人魔嗰个博士，佢都有份做嘅，原来系。 哦 ，OK。 系啦，佢都有份演出，系啦，咁都几多我哋熟悉嘅演员。 系啊，系啊。 咁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咁就到时睇啦，可以，系啦。 好。 好，仲有冇？ 冇啦。 好。咁就要講翻點樣咧？鳴謝翻 资料俾我哋嘅听众啦，多谢你哋提供资料俾我哋。仲有就系、 是可以上翻呢个花生台啊，同 Vic 先啊，听翻我哋节目啦。咁啊，逢礼拜一系更新嘅。 好，冇错，好，唔该晒， 拜拜。